66人康复出院。英国首相约翰逊同到伦敦出席七国集团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首相府发言人说，两人讨论到英美在外交政策上的紧密联系，同意两国合作将会有助应对新冠疫情，包括提高全球疫苗的生产能力，强调七国集团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十分重要。首相府话，两人欢迎两国在贸易和国防加强合作。会面又讨论到阿富汗、伊朗和中国等的国际议题，期望同欢迎总统拜登下个月出席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袖峰会。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话，布林肯同约翰逊的会面肯定美英之间的牢固同盟关系，持续的合作对北约、七国集团和其他伙伴有其重要性，在疫情下复苏经济、捍卫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挑战。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受低压槽影响，广东西部仍然有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天气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和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47点，升90点，总成交金额278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5元跌7元，中国平安83.15元升9.5元，天工国际4.35元系跌5.3元，美团291.4跌4毫，阿里巴巴222.2跌3元，友邦保险98元升5仙，盈富基金28.84升6仙。百度集团195元跌6.4，工商银行5.07升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8，英镑10.805，瑞士法郎8.507，澳元6.008，加元6.323，新西兰元5.573，欧元9.34。每百日元对港元7.1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6。港金现价报16,48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23美元，卖出1,779.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多车，龙尾山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就慢车，去九龙方向龙尾在波罗斜，去西贡方向车龙排到去打豪敦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和元朗公路黎维格音平元朗。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佢曾经饰演无数角色，不论康熙定李隆基都一样考唔到佢。有人话，他是王宇的代言人，亦有人说他叫时间管理大师。不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他都会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记得收听由我主持的《同你继续谈》。 我想养宠物啊，养狗、猫定兔仔好呢？ 等阵，你嘅家居环境系咪适合养宠物噶？你有冇时间陪佢呢？愿意悉心照顾同清洁善后，屋企人又系咪同意？ 我知道，仲要带佢打预防针同考虑帮佢绝育嘛？养宠物前停一停，谂一谂，决定咗就要承诺照顾佢一生。 一条宝贵生命，一辈子的决定。 上 pets.gov.hk 睇下啦。 咩啊？呢次冇情讲，我一定要同你割只啊！ 嗱，你冷静啲，唔好割住。 啊，佢成日扇我。 但你冇戴防切割手套，拎住把刀，我惊你会割亲啊！ 关我咩事啫？系你自己嘅，搞到地下成地积水扇亲啫嘛。 哦，原来你哋都系想我注意安全咋？ 但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厨房安全做到足，食客员工开心安全又满足。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十点，还要是朝早的十点钟啊。 吓，即是说朝早十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十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浮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啊！ 早晨， 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 系啦，眨埋眼礼拜三啦 吓。好热啊，今朝。 哦，头先啊，桂花田用咗个指标啦。 连曾志豪都着短袖衫，都真系好热。 哎，系啊。 今日系咪立夏？ 吓、 啊？ 今日系咩？定系立夏？你立夏咪立夏？系啊，定系立夏嘛？今日系咩日子啊？有冇啊？有冇啊？有冇 啊？ 有冇啊？ 冇 啊！ 冇 啊！ 今日系5月5日啫。 哦 ，OK，OK， 系啦。 立夏就未系见到有住啊，系啊，今日立夏系啊，见到系啊。 哦，犀利啊！点解你会知啊？ 因为我记得好似话星期三系立夏，咁我仲喺话哇咁快又夏天嘅， 系啊， 都热啊。 今日立夏系啱啊， 但系反而你做咩今日扮密实姑娘啊？平时你啊有二十度，你都已经系跌个膊出嚟噶咯，吓死你噶。 好薄嘅啫， 冇人问你薄唔薄。 但你条裙好厚咧， 诶、哎，佢散收收嘅啫。 唔系佢知道，佢知道佢嘅紧余嘅优点系乜嘢，亦都知道佢大围嘅缺点系啲乜嘢， 包住， 就系包住个大围，然后突出个紧围出嚟， 系啦， 紧余可以突到围嘅。 所以夏天咧，个膊头几咁热咧，我都话要着长裙嘅， 系 啦，第二次失礼人啊嘛。 以前有冇听过咧？嗰啲叫做咩话？男人鉴别或者叫做咧鉴赏咧，即系呢个女士嘅嗰个欣赏嘅年龄层咧，系啦，即系嗰阵时个讲法，唔系，即系欣赏嘅身体部位啊。即系话咧啊，如果咧你仲系血气方刚咧，得个廿零岁嗰啲咧，你就眼中咧就净系识欣赏就系佢系咪住喺沙田大围嘅啫，系啦。即系咁，但系咧，佢话如果你年纪大啲咧，佢就话唔系，你开始会欣赏咧，佢系咪拥有无敌长腿啦？即系开始咧就会 多咗个范围啦。 系啦， 系咪啊？ 咁但系我就想问一下啦，有冇听过有一种欣赏指数就去到咩年纪就开始欣赏个膊头嘅咧？ 膊头 我系冇听过， 试试或者佢条颈唔可以再耷低啦，咁啊直望啊啱啱去膊头位啦， 可能系已经系做咗几任妈妈啦， 男人啊讲紧 嗰个男人， 嗰个男人啊， 个男人欣赏个女人嘅膊头 啊，系啊，即系竟有冇人会去到系某个格数啊？即系如果佢有年龄之分嘅，系越后生嗰啲啊，系开始年长嘅 uncle 啊，定系有啲阅历丰富啊？ 我想话仲着得到落唔系跌薄啊，即系露少少薄嘅衫啊，都仲话佢听依然嘅壮健啊！你知好多 两副 壮健。 健妇一名， 健妇 系啊，健妇啊， 有啲女士们啊，系露少少嘅，都话，哎，唔得，会着凉啊，会冻亲啊，咁样噶， 露翻条 披肩先， 披肩啊，毛巾啊，咩都好。 你唔好下次就谂住再挑战第二啲。 我有挑战噶。 系啊，譬如我都好想。 再热啲先啦。 唔系，我都想。 而家嚟卅度，我就会噶啦。 系啊， 而家未。 譬如嗰啲 Auntie 咧，究竟系咪即系有咩驱使佢觉得咧染一个橙色，然后爆炸头咧？ 嗱，其实佢系唔想。我相信系个发型师嘅问题。啊，唔系，都发型师都唔系问题，系嗰个 technician 嘅问题，应该系出错。 技术啫。 应该系技术 出错啫。 Junior 哦，原来 咁样。好多時都係咁嘅，即係再洗完頭出嚟問你接唔接受到啊？接受到唔緊要，我係再嘥咗三個鐘頭，跟住佢就話三個鐘頭， 咁唔要啦。嗱，你講到 頂住先。 你講到話熱咧，而家天氣熱啦。咁但如果你講香港嘅人物咧，我哋呢啲轉話題咪好似張凳咁轉得好順啊？係 啊，好開心 嘅。我哋轉個話題，如果成張凳轉過嚟，哇！最熱啊，不能不數都係佢啦。 梗係啦。 阿姜 B、姜圖依然都係最大熱係佢啦。我哋咧一間咧，我哋就拋低一個好嚴重嘅問題。 咩事啊？ 就係你覺得？如果啊，姜 B 啊，佢做一件事，系咪真系有可能就会推动到大家跟住佢做一件事咧？ 系有冇咁大影响力？ 佢而家已经参与咗一啲嘅 公益活动啦， 系啊，公益嘅推介啊，呼吁嘅行动 系啦，冇错，即系嗱，所以啦，我又见到有个新嘅金融产品就揾咗佢做代言啦，香港嗰间大银行咧咁样，咁好啦，而家。我哋要抛低呢个问题啦，因为有医生专家就提出呢个建议，花姐可唔可以请你揾阿姜 B 带头打疫苗？ 即系呼吁大家都一齐接种。 喂，你谂下佢系年轻人嗰届嚟噶嘛？系咪先？佢22岁，系咪生埋日先至？咁你而家16岁以上已经可以打噶啦嘛？系咪？ 冇错冇错。 咁啊，哇！嗰批即系嗰批人咧，几咁大群啊？系咪先？ 系。 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阿教授咧都几犀利啊！ 系啊，嗱，咁系边位咧？就系何柏良教授，咁啊，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啦，咁啊，佢之前咧就喺隔篱街做节目嘅时候咧，佢就话啦：，喂，如果政府咧希望更加多人接种呢一个新冠疫苗，嗱，注意啊，唔好讲个谷字啊。特首话唔俾人讲谷针啊，不过鼓励更多人啫。 系 啦，咁嗰啲唔叫谷针，嗰啲叫咩？嗰啲叫做 鼓 针。 鼓励咯， 系啦，鼓励啊，简称鼓针啊。 系 啦，如果你想鼓针嘅话咧，系啦，鼓针都得。咁啊，何医生就话，不如试下揾艺人啦。嗱，呢个好合理啊。平时我哋做嗰啲咩选民登记啊， 系啊， 系咪先？ 根本一开初嗰个疫情嘅时候就。系揾咗医生同埋阿 Dudu 即系一齐噶嘛？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系啦。 阿曾浩辉医生 系啦，咁但 系佢做宣传啫，佢冇真系吉针落去嘛？ 系啦，嗱， 你明明佢冇做呢个动作啊？ 咁之前带头打针嘅都有啲艺人打针嘅，譬如校长都有打针嘅， 系咩？ 有啊，大放興啊嘛！ 我哋个新同事啊，马俊伟啊，马生都有打 針，都有打针噶，系啦， 有影相， 系啦， 见报啊！ 喂，唔等于佢哋冇影响到佢哋嗰个界别嗰啲 fans 噶嘛？ 咁梗系有啦。 只不过我冇话俾听，我因为马俊伟而嚟打针啊嘛，系咪先？ 会唔会有条咩队噶？即系如果话你真系嚟打针， 其中一格， 我 见 到校长都打咗啦，系啦咁样。 然之后就睇翻边个影响力， 系啦。咁但哇，呢个系另类嗰啲好似信和卖相指数啊，即系当年就信和卖相，睇下边个人谷啲，而家就系睇下边个打针条队长啲。咁但系佢就话啦，姜 B 可唔可以帮手啊？佢话如果用佢咁嘅超人气，喂，连电车又有佢，广告灯箱又有佢， 有个弯都系佢， 系啦，又有弯都系佢。咁佢会唔会可以引领到就系姜涛湾嘅朋友，我哋今日去打针，系啦，会唔会令到啲界别嘅人士去打针咧？ 咁 结 果咧，结果咧，好紧张啊，因为 咁快有结果啦。 喂，咁都要唔系啊？都要等阿花姐批噶嘛？你明唔明啊？ 系啊， 都有个答复啊嘛。 而家咧，好似我见到最新嘅讲法咧，都系话演唱呢、這个啦，花姐就话啦。 未决定。经理人花姐咧就话而家正忙于准备咧 Mila 嘅演唱会，冇留意新闻。嗱、呢个答得好好嘅，佢、直接讲话喂，我冇留意新闻。咁啊，亦都未咧就有关嘅人士咧向阿姜涛咧针洽咧有关新冠疫苗方面嘅合作。 哦，即系未嘅， 但系 佢提议啫。 但系唔系我花姐呢个好真诚喎，佢话、不过我老老实实，我系有同姜涛讨论过呢个议题嘅。系啦，佢话因为一嚟咧姜涛父母年纪大啦，身体唔算好。咁二嚟咧，姜涛作为公众人物咧，喺工作上咧，真系要接触唔同嘅人嘅，难免都会有担心。即系话，如果你打咗疫苗，其实系保障好啲噶嘛，系咪？ 因为周围走啊。 系啦，咁你谂下，唉，我哋呢啲啊，上次都因为觉得要有17场抛头露面啊，成日要见人， 接触好多嗰啲唔 好搞咁多，不如都打咗先啦。咁我都打齐啦嘛。佢话一路都系处于商讨阶段，未确实咧系咪真系会注射疫苗嘅。 咁佢呢个商讨嘅范围啊， 讲得几好喎。 个内容嘅范围都系只系讲紧自身嘅安全，佢冇话借此而去做一个呼吁行动啊嘛。 喂，咁首先要自己都接纳咗先㗎。 即係讨论緊嘅都系自己嘅需要啦。 係啊，咪你諗下以前我哋见过啲artist 呢，如果代言一啲公益产品呢，譬如可能最出名嘅我相信一定要系阿毛姐啦。嗰、那个叫做呢，哎呀我初恋情人就系我老公啊咁样。然后阿毛姐就会走出嚟同佢讲。但系呢都系要接种呢个呢子宫颈癌疫苗㗎噃，或者要咩及早预防。即系佢自 己做检查咁 嘅，系啦系啦，佢起码佢自己都要信服啦，佢又会身体力行啦，而且佢仲要即系同大家 sell 就话呢件事系啱嘅咁样。 如果 call 到四大天王咧， 唔好而家 咪即系咁讲啦。 你讲紧 我知， 而家讲紧 我知 啦， 我知 啊。 咁唔同界别， 咁你打唔打四大天王出嚟？你打唔打？ 问题有四大界别，咁有好多唔同界别噶嘛。我哋而家讲姜涛系嗰年轻一辈嘛，咁而家仲有我哋。 其实唔系噶，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姜涛嘅 target 咧已经吸埋埋四大天王噶啦， 我知妈妈当佢仔锡啫。 唔系啊，即系而家啲妈妈，你谂下，其实佢就系听黎明大噶嘛，系啊，佢仍然中意黎明，不过佢而家更加会谂住去姜涛湾搭电车。 系，都系嘅， 其实姜涛已经系包埋佢哋噶啦。 好啦好啦， 四大天王系可以继续坐喺佢学位，唔使出嚟。 佢话唔好搞我。 不过唔系，即系其实多唔多？你印象中究竟多唔多可以即系鼓励到用 artist 呢一条桥？系啊，嗱，选民登记已经做过好多次啦。咁 佢登记咗啦，又话 可唔可以将选民登记嗰啲星就自动转账叫打针咧？ 咁又唔得， 唔得哦，可系 咩唔得啫？点解唔得啊？点解又唔得呢个字啊？ 咁咪咁样转账法唔同。呢、这个政府部门嚟嘛？ 系啊，不过咧，嗰个风险考虑真系好大啊。譬如咧，有啲旁边学咧，即系唔系姜涛佢哋自己讲嘅，系啲 fans 就话啦，唔系、其中一种副作用咧系面瘫啊嘛。 嗯， 又有哪一个偶像够胆冒呢个险咧？咁样好惊噶噃。 咁呢个都唔系百分百个个都会系咁嘅， 咁梗系啦， 有机 会 啫。 系啊， 但 系 会好翻嘅， 系会好翻嘅， 睇要几耐时间咯。 系啊， 即系有风险。 其实好可惜啊，即系我影响力唔够，我两针都打晒。 你喺度 冇人接洽我嘅，点解冇人试下接洽我？ 翻转头打第三针啊！ 你当你打针， 即系不停喺度游弋咧，话不如你接洽我啊，我可以打噶，可以打。 但系问题就系，当你打针嘅时候，有冇同有冇影响？ 啊，冇唔使影相噶， 咁点解嗰啲有影啊？ 嗰啲特别安排， 特别安排队啊嘛，譬如立法会议员嗰啲嗰个麒麟臂，你估平时你见到噶？ 系啊， 特别安排噶嘛。不过有一次佢哋自己自拍嘅就都系啦，唔好讲啦，唔好讲啦，唔好讲啦，咁梗系啦。哎呀，可惜就系 叶太嗰对收场咁。 系啊，哎，台长，我都要唯有我做得唔够好，我几十年都不能够带嚟任何一点正面鼓励宣传。 你想点啊？ 唔系，如果我谂住可以洗一洗底啊嘛， 系 啊，连我都打咗啦，系咯， 你啊直头一早就应该高举呢个旗帜啦，你打晒两针， 你应该同佢做过嗰啲公关影张相啊嘛， 最近系唔觉意撞到，咦，你去打针啊？系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吓，睇下最新嘅防疫有啲咩嘅宣传政策啦吓。 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噩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负，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及玷污，天给我。 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折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苦，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即使要蒙在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在艰难里，希望从未给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You may say I love you， 都给了甜品师傅，巧妙地发了这点苦，即使要蒙着我嘴，更大声呼。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咁啊，橫掂都講開疫情啦。咁啊，頭先係阿姜 B 嘅蒙著嘴説愛你啦。咁啊，不如都講下呢個疫苗打針咧，有啲咩最新嘅變化咧？嗱，真係好犀利！即係呢個變種疫苗個變字咧，即係而家食字食字啊，越食越多，佢變得快啊嘛。咁於是乎咧，即係連呢一個 新嘢嚟㗎，變得快。 係啊，打針政策咧都有變到喎。咁啊，因為琴日本來唔係話即係傳說中就話要啲姐姐咧一定要打針先可以續約啦，或者赴港工作啊嘛。咁啊，但係其實琴日啊。陈 上 系啦，咁啊，琴日阿特首都改咗口风噶啦，就话目前未有定案，并要求重新检视。咁咧，菲律宾外长咧好快咧就喺佢哋嘅社交媒体度咧就发表声明咧，就非常欢迎港府嘅决定啊！嗱，咁啊本来好好嘅， 那个欢迎系边一范啊？ 就系即系停一停咯，即系话而家只系再望一望先，系啦咁样。咁咧，但系好笑嘅地方系咩咧？佢赞林郑特首咧就话反应迅速明智，咁啊嚟到呢格都好好嘅。即系都仲系赞紧你啊嘛，即系话你真系做得好啦，迅速反应咁样啊！但系衰就衰在我啊，觉得嗰句咧，即系唔知道你哋听到会觉得点样？系啦，佢个赞系点赞法咧？再加多句，佢话可以话系啊，鸦片战争以嚟香港最好嘅领导人啊！ 做咩要拉埋嗰样嘢嚟讲咧？ 哦，真系嗱，呢、這个真系佢咁样用， 即系佢话证明佢自己有读历史。 系啦，对此表示感谢。我又唔知道 点 解要提呢件事咧，即系你等于你谂嗱，你譬如你赞香港好地地啊，譬如话哇，你真系一个好好红嘅 artist 啊，你直情系咧香港被日本侵占以嚟咧，香港最好嘅一个明星咁样，点啊关咩事啊？ 系咯， 你如果系愣都愣沙士，会唔会似啲咧？大家都系 即系好似处理疫情咁样， 系啦，病毒啊、细菌啊，似系健康又健康 啊？我系作为一个市民，我咁听到啦，即系期间即系话由鸦片战争到而家呢一阵子，中间嗰所有嘅历程都系唔好啊！ 嗰、那个历史咁长啊， 系啊，嗱系啦，唔系咁你明嘅，你系想讲话你系一个。 好长时间以嚟里面最好嘅领导人，即本身已经好浮夸啦，系咪先？ 系咪？即系由嗰度到而家，又 一八一八九几年嚟到而家，佢竟然系最好， 系啦，多年嚟啊，算啦， 系啦，系啦，嗱，百年难得一见嘅奇才，仲唔系嗰啲？ 系啦。隔精期嗰啲 啊，隔精期好啦，你仲要点解要攞一个即系无论对成个中国近代史，或者你话即系对我哋中国人嚟讲，你都会觉得唔系最好一个伤口啊嘛，佢而家就真系。佢真系咁样同你讲， 佢又冇解释噶， 冇啊！呢个真系实在太好笑啦，你都唔明点解，即系你好少会咁样赞赞一个人咧， 真系用，真系你又 系啊！你真系骗战争以嚟 最好嘅节目主持， 最好嘅节目主持， 最好嘅台长， 系咪啊？哇！喂，香港真系而家最好景啊，可以话台风温带以嚟啊！点样？即系你试下咁样赞一个人咧，真系唔知点算真系。系啊，或者你嗱，如果你嗰啲嗱嚟紧母亲节，我建议你哋啲仔女啊，你唔好咁样讲。妈妈，你绝对系呢一个八国联军以嚟咧，中国最好嘅妈妈。我识你咁耐，我冇见过第二个女人好似你咁好嘅，真系。 可以谂下斗长远系嘛？ 你阿妈 跟住历史重温。 系啦，历史重温。 温故知新。 赞人都有啲技巧嘅， 真系要谂一谂点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荃湾荃威花园 R 座一名菲佣证实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当局要求同座的所有居民撤离检疫21日。本身是荃威花园业主立案法团秘书的荃湾区议员赵恩来说，当局朝早6点有派人上门通知部分居民，会在朝早7点至10点期间将首批居民接往竹篙湾检疫中心。他说昨晚因为太大雨，无法在大厦外设检测站，改为派人上门采样，但有居民说至今仍然未有工作人员上门采样。他认为当局今次在检测和撤离的安排都很混乱。赵恩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少 R 座的居民早在昨日下午已经回屋企执拾行李等候撤离，当局准备的旅游巴亦都已经在大厦外通宵等候，不少居民希望当局尽快行动，让他们可以及早到检疫中心安顿。东涌影湾园11座一名菲佣确诊新型肺炎并带有变种病毒，整栋大厦的居民需要检疫21日。正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接受隔离的居民陈先生说，检疫安排不畅顺和混乱，当需要物资或者支援的时候经常得不到回复。陈先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入刑通告上有提供热线电话和流动应用程式号码，但是电话经常打不通，流动应用程式亦都三四个钟头没有回复。当区区议员李家豪在同一个节目说，强检和撤离的资讯和安排混乱，由于涉及不同的部门，寻找相关部门需时，有时对方亦都只是提供一些已经公开的资讯。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建议，要求高危地区的旅客抵港之后先做抗体测试，并在抵港之后第三日已经要接受检测，相信能够找出在原居地已经感染的个案，再将个案移出检疫酒店，以免个案影响其他检疫人士和流入社区。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暂停高危地点的航班抵港是最有效防止个案输入的方法，现时已经暂停部分高危地方的航班来港，但是印尼和尼泊尔亦都有很多外佣来港，当局应该要留意这些地区的疫情发展，不可以掉以轻心。另外，梁志超说，疫苗不能够百分百保障病毒不会传播，特别是现存和变种相关的资料很少，认为任意减短检疫期是危险的做法，会造成很多的问号。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前政治助理陈海欣说，变种病毒已经流入社区，当局应该加强在机场和检疫酒店的检测，全港市民亦都应该是每14日接受检测一次，防止病毒有机会在社区传播。 另外，陈海欣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佢批评当局提出要外佣接种疫苗先至可以续约嘅建议，认为只系针对外佣要强制接种，做法唔公平。反问系唔系有一宗公务员感染变种病毒，就要全港嘅公务员都强制接种疫苗？他认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提出措施之前应该先考虑清楚，不应该在抗疫战期间以放风试水温的方式公布消息，事后再要特首澄清，在抗疫工作上只是会帮倒忙。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同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29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381亿5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3.5跌8蚊，中国平安82.8升6毫，阿里巴巴221.2跌4蚊，天工国际4.39跌4.9，美团288.4跌3.4，工商银行5.05系升8仙。盈富基金28.72跌6仙，百度集团194.1跌7.2，友邦保险97.45跌5毫，建设银行6.16升1.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25，瑞士法郎0.913，加元1.229，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202，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港金现价报1648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07美元，卖出1781.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重复多次啦，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温思劳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咧就排到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就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道一段咧，仲系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马纪仙峡道咧上山方向近住17号一带咧就挤塞，车龙去到富汇豪庭对出。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嗰段咧亦都车多。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跟住北港路一段呢仲係挤塞，咁去九龙方向呢车龙几长㗎，排到去大网仔路跟住沙角尾，反方向呢入返去西贡方向，车龙去到津桥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浩船街一带呢亦都挤塞，龙尾过咗骑术学校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和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平日，或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我条校服裙你放咗去边啊？ 着完功课啦，玩一阵得吗？ 得啦得啦，唔好咁长气啦。 但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你应该讲一句什么呢？ 妈妈好爱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我是毛信君，有些事趁后生就要做，就算你老公是你初恋情人都一样要定期做，关心自己的健康就更加要做了。有性经验的妇女都可能会患上子宫颈癌，定期做子宫颈癌筛查是有效的预防方法。锡自己爱健康，由筛查做起。想知多啲，打卫生署24小时健康教育热线2833-0111啦。 大师，请你指点迷津啊。 我睇到啦，你十二指肠有啲弱啊。 吓？ 你仲有一个失散多年嘅孖生姊妹。 点解你乜都知嘅，大师？ 你都系叫我博士啦。 科学基因测试越嚟越流行，唔止可以用嚟寻找隐性疾病，仲可以寻亲，甚至破解凶案。但我哋又系咪有足够心理准备去迎接呢啲秘密？电视节目《三十一看世界之基因解密》，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今日想同你讲一下一啲娱乐八卦新闻啊！话说咧，这个即系娱乐版咧，无端登咗咧一单新闻咧，就话刘明伟啊，即系大佬个长子啦吓，就话咧佢就俾人哋影到咧，佢就十指紧扣，同埋咧即系女仔咧喺街度咧就甜蜜漫步，仲要讲到咧就系话身边咧就冇乜保镖嘅，佢哋自己就好恩爱喺度行嚟行去，咁啊然后仲讲咧话啊，原来真系咧佢旧年啊嘅新欢啊。即其实当然已经是去年，即是成年还可不可以叫新欢呢？哎，不要紧，娱乐版通常都是这样写的。咁就话呢，同呢位 Joyce 就喺度拍拖咁样。哇，咁可能你睇到呢度关你鬼事咩？曾志豪，你呢个八卦新闻会不会太八卦呢？哎，有原因的，因为点解呢？我諗住舐一舐呢当系邀功。关你咩事啊？我冇关，但系同香港电台有关啊嘛。因为点解呢？咁啊，据讲咧，刘明伟嘅呢一位所谓嘅新欢咧吓，不过强调成年噶啦吓。你话 Joyce 原来佢哋几时识嘅咧？就系噔噔噔噔，4年前拍摄节目而结缘嘅。嗰、那个咩节目啊？哈，犀利啦！咪就系香港电台嘅节目，我系乜乜乜咯。咁当年咧呢一个电视节目咧就有啊，即系我哋香港电台嘅主持啦，咁就揾咗咧，即系一啲嘅男神啊，即系城中嘅男神咧，就走过嚟咧，就系做呢一个所谓嘅盲选啊，咁样，哇！咁嗰阵时啊，都即系好高兴噶，因为咧就揾咗边两位做嘉宾咧，一位咧就系呢一个刘明伟，另一位咧其实就系呢一个游学修嘅，咁主持咧就麦嘉伟啦，同埋黄迪斯，咁呢个我系乜乜乜咧，嗰阵时都访问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嘅，譬如亦都有试过访问啊，即系LEGO 啦咁样，咁啊讲话系咪我系港珠，咁呢一集嘅我系乜乜乜咧，就系讲我系男神女神，咁如果你有印象咧，当时咧就一班嘅即系所谓嘅港女啦吓，佢邀请咗一班嘅女仔咧就上嚟，就话咧要佢哋盲选啊，喺唔知道咧两位嘉宾嘅真实身份嘅情况下咧。淨係用一啲條件咧，就話你會揀邊個？咁嗰陣時嘅候選名單咧，就係頭先講啦，劉明偉同埋游學修。咁啊，本來咧有好多人咧都揀咗游學修嘅。咁啊，結果咧，即係當日嘅新聞最大嘅花邊咧，就係話當佢哋現真身嘅時候咧，啲人就轉態，好陰功。跟住個都話：我揀劉明偉啦，我揀劉明偉啦。咁然後個都話：冇啊，我覺得佢個 package 好啲咯。哇！所以咧幾年前咧呢一個名詞咧就真係譽滿香港啊！package 即系我哋赞一个人咧，几年前就流行呢个讲法，就哎呀佢 package 好好啊，即系佢成个配套啊，佢成个呢一个包装咧就真系好好啊，真系吓咁啊，梗系好啦，系咪先？好多钱噶嘛，咁而家咧即系就话原来早喺咧几年前佢哋拍呢一个我系乜乜乜嘅时候咧，就已经咧。互相咧就有啲兴趣噶啦，交换咗联络电话。不过咧嗰阵时咧就话阿刘明伟后来咧就另有即系恋情啊，咁大家就一路咧就冇即系再联络。咁然后就话咧，直至咧佢同即系前任拍分咗手之后咧，佢话就发现咦 原来咧呢位 Joyce 咧同自己都一样志趣相投嘅，又中意行山啦、滑雪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同佢就喺埋一齐啦。嗱，咁你明啦。我呢段八卦新闻最想讲嘅地方咧就系、是，哇！原来我哋港台节目咧都几有呢一种嘅拉红线嘅姻缘 feel 嘅，系咪？咁啊，即系一个节目就造就咗咧。即系几年后啊，你永远都唔知噶。原来你当日咧无意中撒下嘅种子咧，几年之后啊，就种出呢一个咁美好嘅姻缘啊。咁所以咧，真系有啲嘢咧，我哋要放长双眼睇远啲嘅。唔好咧就以为呢个节目咧，当日做完之后咧就会冇咗声气。其实嗰阵时已经好有 noise 噶啦，真系。所以我哋梗系要乘机 sell 下啦。港台电视部嘅节目咧，你永远都会带俾我哋好多嘅惊喜嘅。而我觉得更大嘅惊喜系咩咧？你话啦。如果阿 Joy 同埋呢一个刘明伟，哇！你话佢哋如果想咧，即系得闲嘅时候再回味一下咧，佢哋当日相识嘅经过，又或者假如佢哋咧，又踏入呢个拉埋天窗嘅喜讯，即系各讲嘅啫吓。佢哋如果想播啲咩成长片段咧，有咩好得过咧？就系、是、播放当日喺港台节目上面佢哋嘅对白咧，会唔会嗰阵时阿 Joy 已经喺节目里边已经有公开赞过，就话我都系中意你多啲咧，哇！咁啊可以更加证明咗嗰段姻缘啊，喺节目里边就一早已经诞生咗啦。咁睇唔睇到啊？睇到啊，各位好彩仲睇到啊！我头先上去睇嘅时候，我都咧个心十五十六嘅啦，因为哎呀，我哋而家新嘅政策，一年后嘅节目就冇咗噶啦嘛，估唔到呢一个我系乜乜乜啊！都系五年前定四年前嘅，我见到个写住仲保留喺度啊，所以你话咧有啲嘢唔好乜嘢都 delete， 应该保留嘅系应该俾人回味嘅，历史全部 delete 晒，咁你话呢段恋情咪冇机会见天日咯？我会俾咧三个心心，系俾呢条片，俾呢一个缘分，俾呢一个咁好嘅节目嘅。啊，程振鹏，如果你都想改变下你嘅人生命运嘅，我强烈建议你同电视部倾倾，叫阿麦嘉慧同阿黄迪斯再做一辑，你又再上去拣一拣，我谂你应该都好快就可以即系脱茧而出嘅啦。呢、這个节目唔知仲有冇得做咧吓？ 你系咪搞错咗啊？阿曾志豪吓，系咪应该为譬如又就以香港为例咁咧，香港嗰啲即系仰慕我嗰啲啊？ 你有需要啲啊嘛？ 啊，佢哋嚟结识我啊嘛，应该系调翻转。好啦，我自身嘅嘢咧就唔好讲咁多啦，讲下咧大家嘅喜好咧。嗱，作为咧香港嘅家庭咧，喺呢一个疫情底下咧，都系唔能够出去旅行啦。咁啊，于是乎咧，有好多咧。过去日子咧，可能一家大细咧都会咧经常趁住一啲嘅假日咧，就会啊离开香港去玩嘅。咁但系而家咁点咧？啊，嗰啲嘅细路咧又会觉得闷咁、哦。嗱、有揸开车嘅家庭咧，你哋有冇啊发现到咧？原来近年咧喺香港咧都多咗啲朋友咧，就系、是、因为疫情之下周围都去唔到，就谂到咧就汽车啊、私家车咧都可以。改装或者安装加装一啲嘅工具，变成为呢一个叫车顶型嘅汽车。呢个车顶型系咩嚟嘅咧？咁样嗱，咁呢一个嘅做法咧，其实咧就等于系你想象下将架私家车个车顶就摆多一嚿嘢喺上边，而嗰一嚿嘢咧就好似咧一个去户外露营嘅帐幕，系啦，咁就晾喺上边咁样嘅。咁呢一种咧就系叫车顶型啦，系汽车加装嘅车顶型。原来话咧，而家咧都渐渐成为咧，啲家庭咧佢哋出去玩嘅时候嘅一种嘅热潮啊，会选择呢一种嘅汽车。咁而亦都有一啲嘅租车公司咧睇准呢一个商机，就将呢个私家车咧。连埋呢个车顶型咧，一齐咧系出租嘅。咁而亦都有车房咧，系有提供啊车顶型嘅安装服务。咁仲话咧喺验车之前，你拆咗佢咧，咁就唔使向政府申报噶啦。咁样嗱，就住咧呢一啲嘅汽车加装啊，等等嘅情况咧，大家最要关心咧就系、是、究竟你架车如果系加装咗呢啲嘅。车顶型啊，露营设施啊，设备啊，咁嘅话会唔会违反咗一啲嘅汽车嘅条例啊，或者道路使用嘅条例啊咁咧？嗱，运输署方面咧， 就证实咗咧，就话呢一个咧系无需特别向政府申报，但系个前提咧就是、相关嘅装置咧系要符合法例要求。咁而事實上咧，亦都有一啲業界人士咧，就提醒大家嚇，如果你咧都將自己架車咧就整翻個車頂型嘅話咧，要注意咧有安全風險嘅，因為咧有啲專家留意到咧，而家部分嘅車頂啊，佢嗰個嘅頂住喺個車頂上面嗰個車頂型咧，哇，個面積好似仲大過嗰架車嘅車頂。你咁樣咧露咗四個角出嚟啊！嗰、那個車頂翼咁咧，對於使用者、道路使用者咧，就會有安全隱患啊！咁同埋咧，你嗰份嘅保險啊，汽車保險咧，如果係嗰個車頂型咧傷到人嘅話咧，真係唔知包唔包、保唔保嘅嚇。咁所以呢一啲嘅狀況咧，大家都需要咧，尤其是啲車主咧諗住係做呢個加裝嘅話咧，就要問清問楚先得。咁而家还好嘅咧，有一样嘢就系嗰啲出租车顶型嘅汽车公司咧，佢哋咧租俾啲朋友用咧，佢哋都系咧喺翻一啲咧系私人嘅农场里边啦，或者系一啲嘅私人嘅营地嗰度，咁就俾佢咧系揸住架车啊，可以泊埋落去嚟啦，然之后整埋个露营嘅装置咁样嘅。咁如果唔系呢啲咁嘅私家地方嘅话咧，咁啊真系要小心留意啦吓。咁啊睇片方面咧都有一个嘅选择啊，就系咧系可以睇下呢一个叫做咧黑面妈，即系阿妈黑咗块面啊。黑面妈就成语。唔係動畫嚇，係即係 crossover 一個成嘅符號，波包日記。咁入邊有條短片咧，叫兩日一夜香港車頂型體驗。入面咧就見到有一家四口就係將咧佢哋嘅私家車就泊咗喺沙灘旁邊，咁咧個車頂就係放咗一個車頂型啦。咁成為咗咧有一個咧好似露營帳幕咁樣嘅帆布屋仔，內籠咧都可以容納到一個大人兩個細路嘅。咁如果要兩個大人啊加兩個細路都瞓到喺入面咧，就應該瞓唔到噶啦嚇，都會幾屈質嘅。咁同時咧，亦都見多一樣嘢就係咧，原來呢啲嘅車頂型嘅汽車咧，佢嘅車尾咧將個尾門啊係向上打開嘅話咧。原来咧，仲可以伸延出一幅咧，系有少少拱门形状咁样嘅头顶横额嘅个横幅嘅，咁啊造成咧就好似咧有嘢遮头嘅一忽咧伸延出嚟嘅车尾活动空间。咁啊喺呢一条短片入面嗰个片主咧就喺个位置咧就摆多咗一张台啊，摆啲凳啊，咁好似咧野餐咁嘅。如果嫌唔夠地方用嘅話咧，仲可以咧喺呢架車頂型汽車嘅附近咧擺多一個咧係真係露營嘅帳幕啦。咁咧地方夠用之餘咧，睇起嚟咧你成 set 咧就好似咧自家户外嘅露營陣咁啊，非常有氣勢嘅。不過都係嗰句啊，記得要依足法例先至係緊要啊嚇。咁所以咧呢一種咁樣嘅潮流咧，哇！喺我彭仔都比較少見到啊。咁而家又知多一樣嘢，咁我會俾一個係一家四口嘅 emoji， 再加一個咧係綠色卡通嘅私家車 emoji 咧，俾呢種嘅新潮流啊！桂花田都識揸車嘅嚇，咁啊會唔會考慮一下？一家四口喎，係咯，係你嘅一家四口啊！考慮一下整翻架呢啲咁嘅車頂型咧。 我代佢答啦，佢一定唔會， 因為上唔到去。 唔係啊，污糟邋遢啦，又俾蚊咬啦，去廁所唔方便啦，所有女人都唔會中意去嘅，真係。同埋你睇佢樣子，邊似山系女神啦？而家人哋行山嗰啲山系女神啊，好 fit 噶！ 唉，你自己讲啦。 其实咧，如果系有人帮我搞好晒、整好晒嘅，咁我都 OK 去嘅。因为我真系试过咧，不过我去嗰啲系叫旅游车啦，真系上人啲旅游车，哇，真系好豪华，俾我瞓一两晚 OK 嘅，长住就 sorry 啦，真系。 问你露营啊，唔系宿营啊？ 我知都系啦，露营更加啦。系啊，真系了解我啊！比受更有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系咪？我哋有时咧，都会啊，即系 即係唔好以為啊，哎呀，咁樣我冇錢喎，咁啊唔係嘅，有時咧可能會有啲意想不到嘅回報㗎，咁你自己唔知嘅。今日咧想分享咧兩則咧好人好事啊！喺美國咧有個有心人，佢咧去一間大型嘅東德店，咁咧就買話，哎，我想買$1,000嘅禮券，哇，$1,000禮券咯，而家呢陣子係咪先？咁啊啲職員好開心啦，於是乎就帶呢個客人咧就入去呢個 office 咧嗰度咧處理交易嘅，咁啊入到去 office 咧，個有心人就話。咁啦，不如咁啦，我而家要买$4,000，系加码嘅$4,000 coupon， 即系大概成31,000+港纸啊。咁啊，由于咧东德店嘅礼券咧系$100一张嘅，其实我都唔明点解会$100咁大面额一张啦。咁职员咧系要准备攞40张俾个客嘅，啊，点知个客就话啦，我唔攞走嘅。咁啊，仲叫啲員工咧就話啦，幫唔該你嗰啲 coupon 咧，我俾咗錢你先，係啦，跟住咧 coupon 咧，佢話麻煩你幫其他食客俾錢啦。啊，個善心人仲話啦，疫情期間咧，因為有好多人咧都失業，啊冇工做，又遇上困難啦咁樣，想藉此咧幫下佢哋嘅。咁點解成單新聞都只係用有心人啊？善心人咧，係啊，因為佢不留姓名，亦都不留性別啊，亦冇諗過要人答謝。更加值得讚賞嘅就係佢最緊要就係。佢對嗰間東德店咧好有信心，佢唔擔心佢哋咧嚇將嗰啲 coupon 咧自己左袋袋右袋啊！咁喺呢個信任度其實真係值得讚許嘅，同埋呢個善心人咧係真係真心想幫人哋嘅。咁啊，另外一個咧好人好事咧就係咧嚟自新加坡啊，一間慈善嘅機構啦。咁佢哋咧喺1月嘅時候咧向佢哋嘅新加坡市民咧就募集咗政府喺疫情期間咧派發俾18歲以上公民嘅$100波子嘅旅遊。系啦，大概$5,700到港纸啦。咁要嚟做咩啊？咁佢就话负责人咧就话啦，新加坡咧其实好多建设咧都系由外来嘅劳工咧协助兴建嘅。咁啊，慈善团体就话收集呢个旅游券咧，目的啊系想俾一班外来嘅劳工咧可以免费坐佢哋著名嘅景点。新加坡 Flyer 升嗰个摩天轮啦，咁啊轻松一下。虽然咧你会话咁，佢哋都有人工可以赚钱，自己去买嚟玩噶啦。即系如果佢想玩嘅话，咁但系咁啊，虽然系咁啫，佢人工可能未必咁高啦，咁同埋未必人人舍得去花费啊。因为搭一次呢个摩天轮都要$35波子，成$200噶，系啦。咁啊一家四口都要$800港纸噶咯，都高消费噶。啊，今次活动咧啊～得嚟咧，好多新加坡嘅市民去支持啊！募集翻嚟嘅旅遊券咧，係可以款待到至少20,000個外地勞工啊！咁啊，真係要多謝呢啲慈善團體啦，佢哋籌辦呢啲咁有意義嘅活動啊，令到市民咧喺藉此可以多謝嗰啲外勞啦，同埋對新加坡嘅貢獻啦。咁外勞亦都可以感受到咧，啊，原來我都受人尊重噶，亦都咧有人關心佢自己嘅。所以今日咧，我分享咧嗰個 channel 叫做 Hungry。Passport Channel 啊，咁咧佢就介绍，即系我哋讲咗好多新加坡同埋啲香港嘅旅游气泡啦，系咪？咁啊未出发，不如先睇下片咧。片主咧分享咗好多咧新加坡咧10個要去嘅地方啦，睇完认识一下，去到又感受一下，咁所以我会俾3個笑住去玩嘅 emoji 呢个呢个 channel 啊。 能是人人鼓掌。同时被看，春有二十年，场面悲壮，最美的锦鲤同时在仰望，在水中游，游客的脸庞。就算是 无可再复制嘅经典啊，王菲、成梅艳芳嘅《花生酥》。 首次安排以视像方式参与丧礼，让在囚人士考虑。民间人权阵线接到警方的信件，要求在九日内交代一系列的资料，包括未有注册社团的原因、过去十五年来的所有银行的支出和收入记录、举办过所有活动的日子、时间和地点等。民阵召集人陈浩桓说不会逐一回应有关的提问。陈浩桓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即使正常交税，亦都只需要保留七八年的资料，质疑点样可以找翻十五年的所有资料。他话民阵过去不作社团注册，是因为基本法保障结社自由，而民阵在过去几年来同警方合作，从未被要求注册，亦都冇话民阵有问题，质疑点解突然改变态度。至于会不会担心民阵被取缔，陈浩桓说要由政权回答，强调民阵是一直坚持合法、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现有民主派平台。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受低压槽影响，广东西部仍然有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天气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和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96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458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4.5跌7.5，中国平安82.7升5毫，阿里巴巴221.6跌3.6，美团289.6跌2.2，天工国际4.37跌5.1。盈富基金28.78冇起跌，工商银行5.06升9仙，百度集团194.3跌7.1，建设银行6.16升1.3，友邦保险97.75跌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8，英镑10.804，瑞士法郎8.508，澳元6.009，加元6.325，新西兰元5.573，欧元9.34。每百日元对港元7.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4。港金现价报1648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19美元，卖出178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四分钟之前就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东隧出口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东隧出口。咁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噶啦。咁而家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跟住理工大学一带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咁另外咧，有个比较塞车嘅地方咧，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啦。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浩船街咧，因为有道路工程系做紧嘅。咁而家车龙好长嘅，排到去龙富路天桥，近住龙门居。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浩船街系有道路工程，影响到一带挤塞，车龙咧去到龙富路天桥，近住龙门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山顶道上山方向咧，近住马纪仙峡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古大厦对出。咁喺九龙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排到去怡安阁。油麻地嘅丽翔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海泓道一段挤塞，车龙咧排翻上去三号干线，近住澳海城噶。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仲系车多。咁去九龙方向咧，而家就近住普通道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咧就系横江村噶。反方向入翻去西贡，车龙就去到白沙湾码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兴，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同你讲足一个钟。 硫磺熏蒸法系一种传统嘅中药材炮制方法，但系服用过度熏蒸嘅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大师请你指点迷津啊。 我睇到啦。你十二指肠有啲弱啊。 吓？ 你仲有一个失散多年嘅孖生姊妹？ 点解你乜都知嘅大师？ 你都系叫我博士啦。 科学基因测试越嚟越流行，唔只可以用嚟寻找隐性疾病，仲可以寻真，甚至破解凶案。但我哋又系咪有足够心理准备去迎接呢啲秘密？电视节目《三十一项世界之基因解密》，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会珍惜 啊，头先咧坐校巴又迟咗。 哎呀，唔关事啦。 又错过咗上堂嘅时间，最衰肥妹仔挂住食雪条啦。 关我咩事、啊？早晨啊，奎斯拉人，早晨啊，秀恩茄。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秀恩茄，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 系啊，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奎斯拉人吓。 我仲要勒住嗰个司机啊，话落车啦。 系、哎、啊，如果唔系争啲，争啲，我哋谂住自己去主题公园玩嘅啦。 系啊。 咁我哋今日上咩堂啊？ 勒住啊，真系。啊、我咧就希望可以今日完成咗咧，我哋学揸筷子嗰啲礼仪啊，好唔好啊？ 唔记得咗啦，已经 系我都知你唔记得晒噶啦，所以我都会教晒嘅。 好啦，由头讲起啊。 由头讲系，不过要讲新嘢。 好啦，你讲啊。 我哋咧系咁我哋食饭嘅时候咧，去酒楼咧，你见唔见到我哋嘅筷子？我哋食中餐嘅筷子应该系点摆噶？ 点摆？ 有嚿咧，一嚿唔知乜嘢晾起咗嗰对筷子嘅， 系啊系啊啱啊，咁佢摆喺边度噶？ 摆你个台上面， 右手边， 右手边。 我哋要咁样正确讲，系摆喺个碗嘅右手边。 哦， 咁咧你见唔见到咧？有啲中餐嘅地方咧，佢好讲究噶，咁咧佢有公筷噶噃。 有啊有啊 有 啊， 两对筷子摆喺你嘅碗嘅右边。 有公啦，有分乸啦，点样分噶？ 系啊。咁你永远唔会见到佢会一对摆左一对摆右噶系咪？ 佢会黐埋一齐噶， 系 颜色唔同咯。 边对系公筷，边对系自己食嗰个？ 外出远少少，嗰个系公筷， 唔系 埋身啲嗰个系自己食。 你觉得边个想粗用啲嘅就当公筷咯？ 随自己心意嘅， 即系临场决定。 临场决定，通常啲人话边对公筷啊？哦，你用咗嗰对咪公筷咯，系啦。 咦，你依个送一茄咧咁冇礼貌嚟讲咧，你系边对你都系，你分分钟攞埋人哋嗰个公筷嚟自己食添啊！ 公筷咪即系一齐用嘅筷子咯。 唔系噶，我想话。我要讚 Crazy Lion 嗰啲好叻啊！ 即係外出嗰個係啱嘅， 外出嗰個係公筷，埋自己嗰個咧就係自己個人食嘅筷子啊！記住咯噃，係啦，咁就唔使問邊個顏色係邊對啊！咁就唔使理人哋，不早已幫你安排咗噶啦，知唔知道？好啊！另外咧，我哋食完個碗嗰碗飯，即係食完嗰餐飯咧，嗰個筷子要擺喺邊度啊？ 擺喺原位咯， 唔係咯， 嚇？擺喺碟上面。 有碟就摆碟啦，有碗话碗有碟，唔系啊，系应该要摆喺个碗嘅中间，即系话一对筷子，系 啊， 系啊，我哋食完个碗啦，系啦，即系食完嗰碗饭啊，或者等等咧，咁我哋筷子就唔再摆喺翻 右 边啦， 系 啦，因为右手边系准备开饭啊嘛，即系开饭啊嘛，咁咧我哋食完嘅时候咧，就应该将只筷子摆喺个碗嘅中间，但系垂直咁样摆落去咧就得噶啦。 哦，垂直点摆啊？ 即系话即系打直啊，即系 打直 啊，唔系打横咯。 垂直就插香噶咯。 系啊，打直咁样放咧，就一对咁放就得噶啦。 即系好似个筷子头。系对住对家咁啊， 咁咪冇礼貌嘅咩？ 唔会到冇礼貌嘅，你攞筷子指人就冇礼貌 啦。系咯， 系啦，好啦，我又想问下你，有冇试过咧？有啲大人咧中意夹餸俾人嘅喎。 有啊会啊。 咁你应该点做啊？ 即刻双手接住佢嚟食咯，嗰个碗捧住。 系啦，你应该攞住细啲，因为用手拿嗰啲嘢食物啊。 定系都要同佢夹剑啊？我又攞筷子嚟夹佢，夹俾我嘅嗰嚿鸡。 咁你觉得边个系啱啊？ 应该攞筷子夹佢个筷子。 定系唔使啦，唔该， 又唔使嘅，可以接受嘅，因为中国人你拒绝人哋都系冇礼貌， 唔想食， 系啊，唔得噶，筷子夹筷子， 秀恩茄觉得系筷子夹嘅筷子， 系啊， 喺斯拉人嚟咧， 咁应该礼貌啲系成个碗双手捧埋去食接收， 应该咁样，左手捧碗，右手攞筷子射货夹佢落嚟， 哇， 咁样嘅，系啦。 开始咧，人又啱一次啦。 系啊，搞错啊！ 系啊，应该攞只碗咧，就双手咧就攞只碗嚟话唔该晒啊，咁样就唔应该咧攞筷子钳筷子啊。一来唔卫生啦，二来其实咧有啲唔吉利嘅嘢噶。 点解啊？ 系咧，嗱 咩情况之下先会 咁 噶？ 我睇啲文章咁讲噶， 有妖怪。 佢话咁样夹来夹去咧，即系接咗嗰嚿食物咧，就好似咧 执骨， 执骨去啊！ 我估到佢讲衰嘢噶，特别系如果我夹嗰嚿震光骨嘅话，你又夹翻嚿震光骨，咁点算啊？ 钉刀骨、 排骨、 咩骨都 士多啤梨骨。 再嚟啊！啫啫鸡骨， 唔系诶咩西拉拉 咩啊？ 沙拉骨， 沙拉骨， 系啊，有汁。屈嗰个意思， 哎呀， 唔隔离噶，所以咧， 真系好大件事、啊。 记住人哋夹嘢俾你嘅双，攞双手攞住只碗就唔怪人哋好啦、哦。好啦，咁仲有啦，就 系、 是、有冇试过咧去人哋屋企食饭咧？你知嘅咧，又人哋唔系咁有咁充裕，可能有十几个人嘅饭啊筷子啊，有冇试过用鸳鸯筷子啊？ 鸳鸯即系话唔同颜色，定系唔同材料，定系唔同长度，定系唔同宽度啊？ 一样可以。 唔同长度嘅筷子啫，系、 哦、 啊，有冇试过啊？因为可能佢哋会有 咁又冇试过、啊，我自己屋企乱咁执就试过，跟住一定俾阿妈闹嘅。 系点解闹你啊？ 咪闹我唔攞好啲筷子咯。 哦，只系咁样 啊 就。 系啊，又有嘢噶。 你想做咩啊？ 唔得噶。 又有唔吉利噶。 系 唔唔系啩？ 系好似香咁啊。一支支香啊，摆 唔系喎，佢唔同样喎、 啊。佢长度唔同，即系咩啊？ 三长两短。 系啊，有三长两短嘅意思。 好嘅，三分。 系啊，佢哋话啲文章系咁讲话，唔可以噶，唔可以咁样噶。仲有咧，就系咧，有冇试过咧？嗰、那个叫筷子咧，我唔想有咗系份筷子，摆喺右手边啊，我想将一只筷子摆喺左边，一只摆喺右边，咁啊中间就系摆碗。 新手二寸。 7086骨肉分离，系啦， 系啊，分离， 老死不相往来。 你哋终于飙到， 明日世界终结时， 原来你系想讲衰嘢噶？ 唔系啊，我想话叫大家唔好犯错啊，小朋友都要知噶嘛，真系啊，唔可以将个筷子分开噶，好似手眼茄话咧，佢会有分离个意思，因为筷子系要成双成对噶嘛，同埋要对称噶。 够钟落堂啦， 系咪听分离啊？ 全部都系啲咁伤感嘅嘢，好大吉利事啊！咁都未讲我攞筷子敲碗，系咪代表咩啊？ 梗系唔好啦， 落咯。原是最脆弱时候，无情亦无爱，也许更有你成就。流行现代的爱，应该可放也可收。但爱上你后，何以我却想痴恋一生永久？盟誓跟痴情，人渐已说是陈旧。缘来又缘去，事多了再没难受。流行现代的爱，应该可吗？也可偷，但爱上你后，何以我却始终找不到借口？在无尽变化转折时候，只得你始终捉紧我手，在名利对错真假当中怎留？唯独你。给我份忧，在明日世界终结时候，都不会甘心曾经跟你走。在成败进退反复当中争斗，唯独有你的爱如动力在背后。流行现代的爱， 骂也可偷，但爱上你后，谁叫我再已经不想找借口，在无尽变化转折时候，只得你始终捉紧我手，在名利对错真假当中争斗，唯独你给我分忧，在明日世界终结时候，都不会甘心曾经跟你走，在成败进退反复当中争斗，唯独有你的爱如动力在背后。 张学友啊，明日世界终结时吓，我哋都要呼吁下啦。啱啲十一点半咧，我哋有呢一个我们的，今次我哋讲嘅系 我们的乐坛男团。 男团 嗱，我又见到咧啲系啦，我又见到听众咧讲埋外国嗰啲， 即系唔得添，数唔晒， 数唔晒真系，逐个数，逐个数。 同埋咧，我哋有个排除法噶，个男团嘅意思咧系两个啲唔计数， 三个 乐队唔计数， 呢个真系要 三不成几不全啊嘛。 因为真系唔同噶，你话男诶组合咧嗱，组合啦，同埋乐队咧系真系唔同噶嘛， 系啊， 所以 band又唔同噶。 咪乐队咪 band 咯， 系啦， 你试下再分得细啲啊，好真系，系啊，咁所以可能 唔系打 band 嘅，记住系啦，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你拿晒吉他打晒鼓嗰啲，可能你就坑咗落乐队咁样噶嘛， 系啦， 不过唔系喎，颁奖礼好似捞埋噶。有冇噶？ 捞埋系， 系捞埋嘅，系啊系啊。 但我而家系要分开， 系啊，咁啊， 要组合， 系啦，唔紧要啦，大家 个， 大家用啲定义嚟玩下，反正男团呢个概念就都唔系我哋香港诞生嘅，系咯，跟下韩风啊咁样嘅。 但系只系我哋即系而家呢一两年先， 唔 系而家呢一两年先兴咁多人啫。但系我哋以前嘅时候咧，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咧，都系最多三个。 系啊，我哋咪玩下我哋嘅男团咯， 系啊， 《西游记》四师。图都系男团嚟噶， 唔系乐坛。 系啦嗱，晏啲啦，喺我哋 Facebook 而家可以留言啊，讲下你自己心目中嘅男团啊，有啲咩定义啊，咁样晏啲同你倾下。 我哋风速快活人嘅面书留言。 系啊，哎呀，得少少时间啫，咁噶。 喂，有一个咧，啱啱就。正话咧，先同两位拍档咧分享咧，哇！而家咧嗰啲嘅科技咧，咪成日讲有啲产品嘅生产咧、制造咧，已经可以用呢个 3D 嘅打印技术咧。你喺裏面嘅地方透過呢個 3D 打印技術 製作出嚟， 已經可以整翻嗰個作品嗰、那個製成品出嚟啦。係 係冇錯。 甚至乎有啲話係2D 咧都可以係透過 3D 打印咧，就可以將一個手臂啊或者係腳咧咁係2D 咧就可以製作出嚟。 我覺得呢一個咧係真係最大即係最好嘅幫手啊！即係幫嗰啲2D咧係快啊，同埋咧個物料輕啊。 係啊，咁咧而家咧。我哋都进入 5G 嘅年代啦，系咪？ 头先讲紧 2G， 而家讲紧 5G， 系啊， 冇关系嘅。 系啊，5G定唔知啊？ 我哋啲 3D 打印嘅技术咧， 再劲啲， 再劲啲啊！真系 点劲法？起楼咯， 系啊， 系咪啊？ 系啊，原来话咧喺荷兰啊，有一对嘅夫妇咧系搬咗入去咧欧洲第一间系 3D 打印嘅房屋啊！ 咁佢攞咩起噶？ 呢一個嘅 3D 打印膠咯， 嗰個係用膠嘅咋？ 即係嗰啲物料啊，我唔知係咪叫膠啊，係啦， 啲 打印嗰啲膠咯。 嗱，呢一個嘅 3D 打印嘅技術咧，就係由咧一間嘅理工大學嘅一啲教授咧去做啦。咁佢話咧，佢話呢一個嘅技術咧就係。 就系好稳阵嘅， 唔系佢一定入得住嘅时候系肯定稳阵。因为我想话咧，佢哋 3D 打印咧系有部机嘅，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见过咧，即系喺嗰啲叫手作仔嗰啲机咧，就好似一个台啦，跟住咧有两一个叫框嘅嘢咧，即系两个垂直嘅。 垂直嘅仪器咧，跟住上面打环咧，啲嘢喺度发发发发发发发咧，咁就系输入个电脑，但系佢用个巨大，佢用个巨大嘅呢啲嘅 3D 打印机。 嗱，我呢度睇嗰个咧，我唔系讲荷兰啦，因为其实佢之前咧美国咧已经有一间咧 3D 屋咧就出售嘅。 佢用咩嘅？ 系啦，咁咧佢首先就话啦，佢系用咧利用大型嘅 3D 列印机咧，将嗰啲房屋嘅组件一层一层咧列印出嚟嘅。咁佢话咧， 犀利嘅嗰部机。 佢话呢一种嗰个房屋咧比传统嘅红砖屋咧，仲要再坚固多三倍啦，又可以悭翻，唔使用呢个混凝土啦。咁所以佢话咧，佢哋嗰个叫做佢哋系特别开发咗一种咧混凝土列印结构啊。 系。 咁所以係佢哋自己獨有一種新嘅框架嚟嘅。 美國係咪？ 係啊，美國嚟嘅呢個。 我而家講個荷蘭嗰個咧，睇到啦。咁原來咧話佢哋呢個 3D 打印技術咧係結合咗咩咧？木頭 ，OK， 同埋其他材料去造成呢個房屋嘅。 哦，係。 都有木頭啊。 系啊，咁啊，所以佢就 我想话俾你听啦，你再揾嘅时候咧，喺法国咧，喺一八年嘅时候咧，佢话咧已经有呢个 3D 打印屋啊，咁啊佢十八日已经完成，可以用到一八年呢个 一八年 系啊， 真系好夸张，因为其实佢就攞部机咧，好似喺个空地度咧，系咁行， 系咯，就用嗰部大型嘅机咯，系啦，咁样就加埋啲物料，再加埋你嘅即系电脑设计啦，咁样落去，佢自己要搞到 从 十八日啊，你谂啊， 犀利，从呢一个嘅图片上面咧。就睇到咧呢个荷兰嘅吓欧洲第一栋 3D 打印嘅房屋咧，佢其实咧几似一个饭盒嘅， 哦系啊， 几似一个环保饭盒啊， 哦， 即系好似有个环保饭盒，有个盖，啲颜色咧又系好似啲纸张咁样嘅颜色，较为系偏向浅灰色咁样，咁跟住咧嗰个盖下边咧就系嗰间嘅房屋咧。都係有少少咧圓圓地嘅邊嘅，即係啲長邊咧就唔係 即係唔係硬邦邦嘅，係可以滑嘅嘛， 弧形啊，有弧度咁樣 嘅 喎。 咁我諗呢個係佢特別設計嘅啫，因為咧，如果你睇美國嗰間屋咧，係完全同普通屋一樣嘅啫。 咦？ 佢就係嗰啲平房咧，一棟地下平房有埋 尖 角頂 啊，咁樣 睇唔到有任何分別嘅。 係 啊，所以我諗係佢特別設計嘅啫，應該係。 好似後現代啲啊， 係啊，我諗佢特登嘅咁。而且咧，嗱，你嗰個價錢，一陣間你可以講下啦。如果美國嗰個咧，佢話佢差唔多成即係1400嘅佢係平方尺啊，即係差唔多成萬尺噶啦，佢成間屋嚟噶嘛。佢話咧都係賣緊200多万港币咧，係平過咧佢哋正常紐約市價嘅一半咯。 哇！ 咁所以可能呢個 3D 列印技術咧，即係最穩陣嘅地方就係錢平好多， 咁肯定 好多。咁想唔想試啊？試唔試試啊？ 試有人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康怡花园 N 二座一名嘅飞蛹初步确诊，涉及变种病毒株。政府凌晨宣布康怡花园 N 二座为受限区域，朝早9:00开始为居民检测，目标喺今日内完成。有附近居民话十分担心，有做足个人卫生措施，亦都有住喺康怡花园 Q 座嘅居民话唔担心受到感染，认为维峰大厦嘅作用不大。康怡区议员魏志豪话：，工作人员朝早开始拍门叫居民落楼做检测，亦都向居民提供早餐。佢又话：，政府宣布封区嘅决定嚟得突然，令到居民失去预算。政府亦都冇交代居民之后会唔会需要撤离。希望如果今次强制检测并冇发现确诊个案，可以省却强制隔离嘅安排。一名住在荃威花园 R 座的48岁飞蛹确诊新型肺炎，并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当局将患者列为源头不明的可能本地个案。全栋大厦超过220个单位冇病征的住户，今朝早9:00开始陆续带住行李撤离，接受21日强制检疫。有居民要由担架送上救护车离开。当局昨晚将 R 座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荃湾区议员赵恩来说，有5户的居民反映通宵守候，但一直没有人拍门安排检测。 医管局下星期起要求超过60,000名同病人有接触的员工每星期进行新冠病毒抗原测试，已经接种两剂疫苗超过14日的员工可以获豁免。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说，要推行并不困难，但是事前未同医护商讨，感觉不良好，亦都认为资源错配。马仲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过去未曾试过医护人员传染给病人，医院亦都没有大规模扩散，平日穿着保护衣和措施已经做得很好，这个时候推出有关的措施，反问社会上是不是有其他人士更加有需要。他又说，医护人员的责任不应该被道德绑架，亦都不是政府的宣传工具，病人的个人权利不应该被剥削。有报道指，民主派初选案被还押的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他的爸爸上个月中去世。胡志伟早前向惩教署申请外出奔丧，署方初步否决申请，只是容许他以视像方式观看丧礼。惩教署回应说，会一视同仁，按照现行的保安机制处理所有在囚人士提出的相关申请。署方近日留意到丧礼的日期、时间和地点较早时被社交媒体广泛报道，网上亦都有人号召丧礼当日到场支持。经保安评估之后，为保障惩教人员、在囚人士和公众人士的安全，署方决定不批准有关的申请。署方又说，对在囚人士家人离世深表同情，希望提供其他可行的途径协助，并首次安排以视像方式参与丧礼，给在囚人士考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和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94点，升37点，总成交金额510.5亿元。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5元，跌7元；中国平安82.75元，升5.5元；阿里巴巴221.2元，跌4元；美团291.8元，冇起跌；盈富基金28.78元，冇起跌；天工国际4.36元，跌5.2元。工商银行5.05元升8仙，百度集团194.4元跌7元，友邦保险97.65元跌3毫，复星医药58.2元跌7.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26，瑞士法郎0.913，加元1.229，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203，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港金现价报16,51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34美元，卖出1,782.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咁车龙咧排到去屈地街。司徒拔道落翻去皇后大道东咧，亦都车多，龙尾喺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就喺凤凰角对出。咁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入翻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带咧就行车缓慢。屯門的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跟住浩船街一帶交通就回復正常了。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順利村道順天村公園仔去秀茂坪、馬鞍山路恆安村去沙田，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灣。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红中，唔系白板隔篱嗰个啊，红中同温卓光组成巨人三重唱。咁咧，仲有呢一位嘅前辈歌手麦青。咁但系咧，呢、這个巨人三重唱咧就喺70年代嘅时候。就係、是、表演啦，但係佢哋後來咧都有咧喺呢個香港嘅樂壇上咧發光發熱，因為佢哋咧都成為咗啊好多嘅一啲嘅歌手啊，或者係一啲嘅藝員咧學習唱歌嘅老師嚟嘅。咁嘅70年代就有巨人三重唱。咁至於喺呢一個嘅80年代咧，你一定會記得有小虎隊啦。小虎队咧就系1984年成立嘅合唱组合嚟嘅，咁有啊胡惠康啊、蒋庆龙啊，同埋边个啊林丽三个人咧组成嘅，咁啊三个咧都系当其时咧参加新秀歌唱比赛出身啦，继而咧签约成为华星呢间唱片公司旗下嘅歌手嘅。咁佢哋曾經出過嘅歌曲啊，包括咗有《忍著淚說 goodbye》啦，《伴我啟航》啦，咁相當之咧係當時咧係掀起一啲熱潮嘅。咁呢一個就係小虎隊啦。咁而小虎隊咧其後咧亦都咧即係因為呢一個嘅發展，大家未如理想啊。大約咧成立一年後咧就解散咯。就是1985年的时候解散的，都解散得几快下。好啦，咁至于另外仲有嘅同样都係青春活力嘅男团组合呢，呢、這个经典啦，草蜢。係啦，草蜢三位成员呢包括咗苏志威、蔡一智、蔡一杰。咁佢哋三个呢自细已经呢喺小学嘅同学嚟㗎啦，加上又系邻居。他哋三個人咧就喺啊1985年嘅時候參加咧，又係呢一個無線嘅同埋華星嘅合辦嘅新秀歌唱大賽。咁當時咧就係進身呢一個決賽，雖然最終落敗，但係咧就得到咧音樂人嘅即係睇起佢哋嘅潛質，於是喺1986年嘅時候咧正式簽約咧，就係仲要係梅艷芳做佢嘅經理人。咁87年嘅时候咧，又拍电影啦。咁去到88年嘅时候咧，草蜢就推出佢哋第一张嘅粤语专辑，用翻咧佢哋嘅队名为嘅唱碟嘅名称，就系、是、叫草蜢。时至今日咧，佢哋嘅歌咧依然系流行啊！喺香港嘅乐坛上咧，都系非常之少有嘅一对咧咁成功嘅系唱跳嘅男团组合。好啦，除咗草蜢，仲有另外一个男团嘅跳唱组合，你记唔记得佢哋咧？啊，咁呢一个咧就系、是、有烽火海啊！烽火海系90年代男子跳舞同埋歌唱组合嚟嘅，成员啊包括有咩咧？唔系有边个咧？系朱永棠、陈小春同埋谢天华嘅烽火海。原来咧每一个咧又系有代表嘅。陈小春，你估佢系代表烽火海嘅咩咧？嘅火啦，咁火系咪？好啦，咁朱永棠就系风，而谢天华咧就系海嘅。好啦，咁呢三位嘅朋友咧，佢哋喺1992年嘅时候咧，就喺音乐制作人许愿嘅舞蹈表演公司嗰度被发掘嘅，咁继而咧就系晋身歌坛啦，咁成为呢个唱跳嘅组合烽火海。咁出道嘅时候咧，曾经咧就系同林忆莲咧就一齐嚟到去演出嘅，包括咗佢嘅演唱会啦，同埋咧有一首嘅单曲震撼咧都系一齐唱嘅。好啦，咁后来咧呢一个嘅97年嘅时候咧，烽火海咧由于佢哋嘅唱片公司星工厂咧就系、是、要脱离啦，咁所以咧亦都喺之后咧，佢哋三个人啊入面咧得翻陈小春咧系继续喺呢一个嘅乐坛上灌录专辑啫，其他嘅两位咧都各奔前程啦。仲有一啲嘅唱跳嘅组合咧，都仲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就去到有譬如 EO2 啊，系咪 ？EO2 咧就99年嘅时候出道嘅吓，咁咧就有Eddie 啦，有Otto 啦，有 Eric 啦 ，Osman 啦咁。咁 EO2 系点解会有个咁嘅乐队队名咧，组合嘅队名咧？咁都系因为佢哋咧 幾個成員加埋個英文字母嘅開頭就係咁樣拼出嚟嘅。咁除咗 EO2， 亦都有咧佢哋同一間公司嘅 EKISS 啦。咁 EKISS 咧都係一個係好大家有印象嘅男團音樂組合啦。佢哋2002年嘅時候出道嘅嚇。咁當中咧都係有三位嘅成員啦，有阮文安啊、林永麟啊，同埋咧係鬱禮賢嘅。咁而咧呢一個嘅 EKISS 咧，去到2006年咧就解散啦。咁近年咧咁各自嘅一啲成員咧個別咧出翻嚟見公眾啊，或者有啲發展咧都話掀起過大家一啲嘅集體回憶嘅。哇，其實咧要數呢一啲嘅香港樂壇嘅男團咧，真係仲有好多嘅。譬如你有呢一個嘅 boys 啦，係咪有三個人時期嘅 boys 啦，有BOP 天堂鳥啊等等。如果你都記得有一啲係我哋忘記咗嘅，想提醒我哋有你嘅回憶咧，都歡迎你喺我哋二台啦，喺呢個風騷快活人嘅面書專頁嗰度咧，就可以留言分享啊。 这座青春火箭，迅速用信念去充电，撇下老掉了的经验，奇遇便发现，哪怕太阳融化我的脸，扑向太阳晴朗天。顺从编制，我要打破规例，说有另类派系。要是只下了多一片，沿路遇陨石会熄灭，背着喷射器的火焰，燃亮上气焰，占领太阳才算最。 你啱啱听紧呢一个咧，就系、是、其实你真系可以话系最接近咧，即系K-pop 嘅嗰个界线噶啦吓，天堂鸟 B.O.P 系啦 B.O.P 天堂鸟呢一首登陆太阳， 有 Gordon 啦、Lincoln 啦，同埋 Tyrus 啦，我哋嗰时 咧 成日 读， 我话同成日同佢录即安剧噶， 全部都高高大大， 所以 有好感啊！系啊，即所以其实你话Mila 或者 Ella 咧，其实佢嘅前身咧就真系有好多朋友咧就一步一脚印咧就开拓，即系尽量谂下啊，点样可以有呢个 K-pop 嘅市场啊？点样将佢变成本地化咁样咧？ 天时地利人和啦， 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噶，而家好犀利噶。 不过如果你讲话喺呢个香港乐坛男团当中咧，即系唱嘅功力咧系最稳阵啊，最多人赞赏唱功咧。都是 CEO Star 哦，真系冇错，系 啊 ，CEO Star 出嚟嗰时候，一个四个吓关节骨骨咁样又唱得，系啦，跟住又斯斯文文咁样啦， 同埋 啲歌又真系得， 系啊，同埋讲真咧，你话如果有即系叫港式味道嘅话咧。 其实佢哋呢个就真系比较港味，本土味浓啲，因为你起码 唔系几扎扎跳嘅，佢嗰啲歌路 系啊，佢出道嘅时候就唔系话好兴嗰啲 K-pop 咁样啦，佢又唔会好似而家即系，总之你见到成个包装系唔同噶嘛，所以嗱，佢就 系 喺街头 busking 嗰度即系诞生添，咁你真系嗰、那个其实港味咧系会代表性大啲嘅， 系 咁佢哋歌曲嗰啲内容啊。都是很多我哋香港人的集體 回憶， 係啊， 或者手天梯已經夠殺啦， 係冇錯冇錯， 所以都即係佢係另類嘅，但係都係一個男靚仔男團嚟嘅啊，四個 係啦。咁另外咧，如果你話係講呢一個叫人氣夠啊，以至到咧資歷亦都咧有翻咁上下咧，其實我想問Big Four算唔算係男團咧？ 頭先你講佢Big Four，我 系啦，所以我就想问Big Four，如果都系可以计入去男团咧，咁佢哋嗰个知名度啊，同埋年资都算耐咯。 佢哋系倒翻转个传统，人哋咧通常咧对组合之后咧、之后先各自咧揾一条路咧啊，不如我哋自己个别发展。 系， 佢哋个大家发展完之后，佢就话喂，不如我哋组合咧玩多啲嘢咧咁样。 都 OK 嘅。 咁我觉得呢个咧 成功啊， 呢个成好成功啊。 系啊， 不过就短暂咯，即系佢系期间限定嘅。一个即系聚会版， 但系呢啲走浮登台真系冇得输啊！ 我真系咁话，系咪真系个四个唱得噶嘛？又演得系咪先？咁即系呢？佢哋其实即系佢净系可能佢哋四个咁样出嚟Big Four演唱会倾够晒。 嗱，我哋网上面有啲朋友咧都有好多嘅提醒噶，譬如佢哋就话喂VRF 咧，杨千嬅老公啊，系咪即系黄冰奖啊嘛？ 系啊 ，VRF 啊， 系啊，VRF 啦。咁有啲朋友就再提，譬如话草蜢出道嘅时候叫草蜢仔啊，好开心添嘅嗰阵。 草蜢又是犀利嘅，即系佢又唱又跳咧。其实我觉得佢哋先系最 早啊， 系 啊， 即系 嗱，佢唱慢歌情歌又得，佢唱快歌又得，佢扮文青又得，佢要扮型啊，即系甚至乎斗妖咧，佢又得， 系啊， 系啊， 所以系正嘅其实， 系啊，犀利噶呢个草蜢，其实呢个真系 元 祖级嘅嗰啲叫做男团组合嚟嘅咧吓， 犀利犀利。咁啊如果你话呢一个嘅仲有咧 Square 啦 ，Square 好似都系，即系嗰一轮 都 好多呢一啲咁样嘅， 系啊，高高大大啊。卖样啊，就先卖样先啦、 啊，系，即系全部都系头先你讲得啱啊，高大型啦、啊，系啊， 有一轮咧乐坛咧，香港乐坛咧，唔知点解好兴咧，喺边个范畴嗰度去发掘一啲嘅歌手咧，就喺 model 界 哦，系，因为起码个样睇到啊嘛， 咁咧， 咁但系都要唱得噶，哦，即系佢谂住几个夹埋一齐，即系由。唔係咁穿住唱， 起碼一行出嚟都有個 夠殺食係嘛？ 有個台型先嘅咁樣。如果喺呢一方面咧，我覺得 Square 都真係夠曬台型啦。 係啊係啊， 一個組合。 其實仲有喎 ，Shine 咧。 Shine 兩個人 ，我哋繼續，我唔計。 如果係咁好多咧，有 boys 係咪先？ 你頭先咪講咗 boys 咯，達明係 band 嚟噶嘛，擺明係。 你可以話 gentleman 咯，如果同 square 差唔多啊，都係行型男路線嘅啊，曾經有個 gentleman 呢一個組合嘅。 咁special 係咪band 啊？ 係 special 係 band 哦，係。咁啊，原來話仲有一隊，不過就唔係太記得啊 ，sky 啊。哦， 係 啊。Sky 啊， 系啊，記得 系啊，男子組合啊，我睇咯，我都見到有呢啲朋友啦，系啦，有係啊，頭先講啊，烽火海啊 ，E Kiss 啊， 其實咧最初嗰時咧，小虎隊嘅時候咧，我想話佢哋三個男仔咧行出嚟咁樣跳咧，因為佢又唱卡通片歌啦，跟住又唱主題曲咧。在那個年代八十年代其實他們都很風行的即是那個小虎隊出來呢都很 VR 鬼叫那些女 fans 跟住就有草蜢啦咁樣行出來啦係咪先 所以如果你話我們最回味的可能都真是剛才講的那些組合囉咁但如果剛才阿彭爺你問那個呢話有幾多呢而家仲喺個江湖上面呢即係打滾嘅呢 唔係好多 咁真係唔多喎係呀 真係呀 因為好多時呢都會因為一啲 草蜢仲有 系啦， 草蜢 系仲有市场嘅， 因为仲有阵时你仲要咧，所有组合咧都会经历就有聚就有散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譬如头先你讲好多一啲唔同嘅， 全部散晒啦。 系啊， 不过咧，我又好即系赞赏咧，而家嘅朋友咧，佢哋识得用一啲嘅字眼咧。以前就系、是、哦，你哋几个唔玩啦，咁啊即系散 band 啦。 唔系，我哋个别就 而家 系发展系咪啊？ 多咗个叫咩优团啊嘛。 哦，系系系， 多咗个叫优团。我哋冇拆散啦，冇解散啦，我优团咁啊。是时候的时候又返返埋一齐囉。 起码叫俾返个机会我哋又再合返啦，係咪先。 係係都係嘅。咁你话乐坛如果多啲呢一类型嘅男团组合呢，咁大家高唔高兴呢？我諗视觉上一定高兴啦。 咪有时就有阵时呢，即係一 team 人走出嚟呢，不断做 show 呢，其实好有台型嘅。 好睇㗎。 但係咪个个都可以记得自己嘅名呢？有时就真係、 哦哦、 都系要睇下嗰个经理人呢系点样去捧啦。 因 为 你諗下日本嗰啲咧，咪就是一次过就拱四十几个出嚟，然后就叫你自己竞争噶咯。你每个礼拜可能你每个月嘅一次票选，然后你就自己咧排到头嘅就有咯。咁可能过多半季冇咧，就你咪换咯，不停有新人加入咧。 呢、這个就喺佢哋自己内部里面睇点样去突围而出咯。 系啊，咁啊，所以我哋可唔可以 sell 我哋都系一个团队组合？ 我哋唔系， 我哋系男团啦、啊，佢系男琼啊嘛。 系啊。哎 虽然你话佢两个人唔算一个男团组合，但系我要偏心，我都系好想播一次 Shine 嘅歌曲。 记住了，这秒你的面容，记住了，可一不可再的阵容，带着那十六岁的脸红，看着那六十的岁迈进。想出尘自信，这晚就似初次自信，今晚叫第二春，似热血青春多几个钟，今晚我扮什么都不懂，想到就去做，快乐似儿童，错过的可再命中，老去的可再中，跌过的可再顺顺，已弯的可再顺，你我当天那任勇，放下都不会动，擦过身边那运气留待当天狂动。你问我这节庆那一日圆，我答大概青春有几十年，你未去过那些乐园，你马上去不算极远，六十还是青年和壮年，永远尚有多扎点，今晚叫第二春，似热血青春多几个钟，今晚我扮什么都不懂，想到就去做，快乐似儿童，错过的可再命中，老去的可再中，跌过的可再顺，尽已弯的可再顺。 占商户比例大约三成，未来将会推行第二轮计划，期望在电子消费券推动之下，将会有更多的商户参与。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房屋处处理副处长徐素华说，届时现阶段较适宜以鼓励的方式推行非接触式的电子收费设施，服务承办商会在街市等向档户宣传，但是电子消费券计划实施期间亦都有优惠减收，甚至是免却手续费，预计会有更多的商户感到兴趣。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遇到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昼炎热，部分地区有烟霞。今晚渐转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53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542亿6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613蚊，跌9蚊；中国平安82.75，阿里巴巴221.2，跌4蚊；美团289蚊，跌2.8；盈富基金28.74，跌4仙；天工国际4.36，跌5.2；工商银行5.05，升8仙；百度集团194.2，跌7.2；中远海控17.16，升7.6；复星医药57.85，跌1.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8，英镑10.807，瑞士法郎8.511，澳元6.009，加元6.323，新西兰元5.572，欧元9.341。每百日元对港元7.1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5。港金现价报1651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68美元，卖出178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跟你讲，中坏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咁而家龙尾在新城市广场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在新城市广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合和中心。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知唔知点解个个都叫马俊伟做时间管理大师？我唔直接答你，我用呢首歌去答你。 数码仔终于上位。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马俊伟同你继续倾。 前路不可估计。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20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1日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下载申请表格，或经其他途径索取，并于6月10日或之前在网上申请，亦可透过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波性都是一样很开心的，同埋见到头先我喊的时候，你都会有啲温柔的一面嘅。我见到系， 我是今年女新人李贤，想知道我拣亚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12:10啊吓，咁啊翻到嚟风骚快活人啦，先讲个天气先。 系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啦。紫外线指数咧去到9啊，强度咧去到甚高嘅。咁啊喺户外工作嘅朋友，正正烈日当空啊，记得咧适当时候系去遮遮阴吓，去饮饮水，就唔好喺度暴晒啊，知唔知道？ 冇错冇错啦。咁啊我哋晏啲咧，其实会有呢个猜猜我是谁咧。咁我哋都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嘅。晏啲时间，晏啲时间。 OK 噶，而家可以打电话嚟。 好系啦， 18723888，晏啲可以打电话嚟啦。 系、 okay、 啦，冇错啦。不过而家我都想先同你玩住呢个猜猜，我是谁先？ 猜啲咩咧？ 呢、這个好实用噶，咁系点解咧？嗱，我哋都知道咧，当我哋咧人有三急嘅时候咧，你要揾厕所啦。 系 咁啊，好地地嘅，以前啲厕所咧，一系就大大只字写住男女啦，即系如果我哋香港地啦吓。咁如果你话唔系嘅话咧，那个公仔啊都容易认啊。 佢男人易认嘅，有阵时我都会睇下佢着裙定着裤啊。 系啦，香港以前嗰啲比较传统啲咧，就同埋嗱，唔好玩咁多 design。 系， 你唔好同我讲美感，你就咁 着好啦。 圆咕碌个头，下边咧就系即系长方形嘅，就系男人。下面变成一个三角形嘅就 系 女人，系啦。咁你就冇冇端同我讲话，边个女人唔着裤噶？系啦，你冇搞咁多呢啲嘢。咁你就最容易噶啦，即系就算好角色定型都好咧。大佬啊，你谂住屙尿啫。 系啊， 最重要就即系方便啊嘛。 同埋我哋话斋，你有时间嘅，即系你唔系好急嘅，但系你需要去嘅，咁你都仲可以望清。 系 啦。你急到咧，喂唔得唔该，你即系突然间要吐泻嗰啲咁样咧，你真系认唔清楚究竟你三个定系长方形。 咁好啦， 我哋写翻男同女啊。 系啦，咁啊。而且咧，因为大家好中意玩一啲，即系我觉得系因为呢个厕所咧发展得太耐啦。 系， 即系当你要接手设计厕所门嘅时候咧，你都唔愿意咁老土就画写男女啦，画公仔啦。 系嘅， 你系中意用咩咧？ 即系当你收到一个 project 要去设计嘅话，咁你设计啲咩咧？ 有啲就譬如我见过有人用嗰个 pair 牌咯，用 king 咧就作为男人 ，queen 就系个女人啦。 咁就大件事啦，我想话。 已经有少少麻烦噶啦。 因为嗰个 king 咧，虽然喂咁你谂下，咁我哋唔系净系识得有老人家， 是啊、 有細蚊仔 啊 嘛， 是啊 我唔知道你 king 同 queen 係乜嘢啫， 係咁、啊、有啲如果淨係寫 K 同 Q 就大件事啦， 係啦、 啊，會噶、啊、真係， 係啦、啊，咁啊仲唔係咁不至於嘅，佢應該都有啲圖案嘅。嗱，有啲咧就係用淨係用玫瑰花， 係、 啊、有一個淨係用煙斗， 係啊， 係啦、 啊， 喂， 都 OK 嘅， 即 係。你都起碼你嗱，你就算你意會到嘅、 啊， 你夾一夾，你都會諗到咁應該玫瑰花咪女人咯。 係，嗱你企喺度咧，你只要望到同學，哦，原來都有心思喎。但係問題係你係冇去過呢個商場，但係可能呢個商場咧就有啲好靚咁嘅設計， 係係係， 就攞咗玫瑰花同煙頭，你行咗入去，喂，我想去廁所嘅時候，喂咩事啊煙頭？ 好啦、 哦、，OK， 咁即係你都會定一定嘅煙頭即係男人啦。咁我哋揾個女廁啦，咁即係就先至會望咯。 而家咧就话喺我睇佢好似系台湾嚟噶， 系做咩啊？ 个台湾咧有一个厕所咧，其实我睇咗呢单新闻好耐，一路冇机会讲。佢话咧，你而家要去厕所，先要问问你嘅国文科成绩好唔好啦。 咩意思啊？佢有个句子要对联啊？ 佢唔系对联啊，而系话如果你嘅国学嘅知识唔够丰富嘅话咧， 咁你就唔知 你分唔到男女，冇错啦。 即系佢有啲文言文喺度啊？ 佢系用中文一个字嚟代表男，一个字代表女。但系你知唔知去到个地步咧？就系你一系就识，一系就唔识。你冇得话啊！即系烟斗啊，应该男人用啦，所以就 系 男人啦咁样。好啦，佢写咗两个字，呢两个字咧，每个中国人都识嘅。但系你可唔可以百分百话俾我听，边个代表男，边个代表女咧？吓、 哦，好紧张。 乾坤。 哦，乾坤大挪移嗰个乾坤。 一个厕所门口写住个乾字，一个写住个坤字。 系。 咁边个系男，边个系女咧？嗱、我哋而家先将呢条问题咧，又再掟出嚟啦。嗱，程真鹏。如果咧你好急嘅时候咧，你去到厕所度啦，咁你唔系见到男女，又唔系写住咧，即系呢一个咧烟斗或者嗰个叫做玫瑰花， 系啦，亦都冇就系三角形系裙，长方形系裤， 又唔系 man 同 woman， 但系佢写住咩咧？佢两个中文字，一个写住乾，一个写住坤， 系 一乾一坤。请问你边一届男厕，边一届女厕？ 女厕系乾。 唔紧要，你讲完之后仲要有答原因噶噃？点解？ 因为咧，我会以为嗰个系干字， 都系 咁干，咁点咧？ 系 咁干又点咧？ 啊、女性好罩忌干噶嘛， 我、哦、男人就得嘅， 系系啊，男人中意啊， 荷包干都唔好喎、 啊，啲、 哦、 皮肤啊干唔好， 系咯、 啊， 男人都唔中意噶嘛， 即刻要入去洗手间补补湿。 嗱，如果咁计咧，我会就咁推断。嗱，从来咧，即系以前咧，由古时呢个字系啊，以前流落嚟噶嘛，系咪？ 系啊。 咁样呢个字，通常都系重男轻女噶嘛， 系， 冇可能女仔行先嘅。我以呢个推论之后，我唔知边个系边个，我会觉得乾系男人，坤、 哦、 系女人。 但 系 阴阳系阴， 系啦，阴阳就阴行先噶、啊。一阴一阳系咪先？ 但系始终都系觉得阳系劲过男阴噶。 但你讲起上嚟，你好少讲阳阴噶，系咪啊？ 好似讲咩咁？ 系咯，你冇人咁讲噶，采阴补阳。 但系啲乾坤嘅嘢咧，就系通常咧，嗱睇嗰啲对联咧都系咁噶嘛，系咪？ 扭转啊乾坤。 系啦，咁应该都系男人系乾，女人系坤噶啦。 系啊，女人就俾人坤嘅。 调翻转啊，我觉得男人就成嘅。 嗱，但又有个 女人好聪明。 讲法嘅老乾咩嘅？老乾、哦、老乾成，即系个乾唔系呢个乾啦。我哋都话俾人听唔系嗰个乾， 唔可以咁样嘅。你知唔知？ 唔可以咯， 系咯。 嗱，有时又叫坤哥嘅， 系啦，坤哥啊，系啦， 冇话乾哥啊， 系啦，冇啊，但系。婆就有钱喎， 坚持系钱系男人，坤系女人。 钱系男人，坤系女人。 我调翻转， 系啦，重男轻女。 好，你哋一个系啱嘅，废话。 系啊，即系我哋两个倒翻转。 钱系男人， 哎呀， 坤系女人。 哎呀， 我唔理佢，我唔认识佢，点解钱系男人？所以我就重男轻女。 咁佢话啦，啲网民咧系面对呢个题目咧，有一个答案系点样可以即系有个叫官方权威解释咧？ 系啊，点啊？ 佢就话啦。你有冇煲劇㗎？ 咩啊？ 有冇睇过《如懿传》啊？冇睇过，有睇过《甄嬛传》啊？都冇嘅，有冇睇过嗰啲叫做《宫心计》啊，《金枝玉叶》啊？有冇睇过小燕子啊，《还珠格格》咁样？ 即系乾隆王啊？ 佢话咧，佢话凡系睇过宫斗劇嘅朋友就会知道， 哦、 故宫里面每一个宫殿都有名噶嘛。 系啊， 乾清宫就 系 个乾字啦。 系啊， 亦都有呢一个所谓嘅坤宁宫，又系另一个坤字，就 系 嗰个宫殿啦。 系啊，系啊。 佢话有睇过宫斗劇就知道啊，乾清宫里面就系皇帝住嘅，坤宁宫里面咧就皇后住嘅。 哦，咁样 系啦、 啊。 所以咧，佢话佢话跟住啲网民就话系、嗯、啊系啊，佢话咧你睇《如懿传》就知噶啦。坤咧就被誉为女阴之首，咁、 哦、 咧所以咧乾咧就系阳咁样，佢话乾属阳，坤属阴，佢话啦，咁你咪可以去到屙尿咯咁样。 原来个坤字系女咩阴之首啊？ 女 阴啊，阴啊，即 系首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然后啲人就话：大佬啊，冇睇过宫斗剧就屙唔到尿呢铺大件事咁、啊、样。 但系我觉得犀利喎， 系啦， 唔系起码学多样嘢，同埋咧，如果系咁。即系男仔改名改个坤字啱唔啱咁样？ 系啊，咁啊冇问， 咪啱啦。 系啊， 你本身系阳气啊嘛，阴阳调和啊嘛。 哦，就系阳气太盛。 系啦，可能系咁咧。咁跟住亦都有一啲咧，好似阿彭爷所讲咧，佢就话：对唔住啊，我睇到咧唔系乾坤，我系睇到咧肝神啊。 点啊，识 唔识 字噶？ 即系咁讲啫， 就 系 唔 系 好识 咯。系咯，你都话啦，你急紧嘅时候咧，你可能望住就话点啊？喂，我睇到嗰两个 字都化 晒 啊！ 系啊， 其 实 佢索性整阴阳咪好咯，嗬？ 佢就唔中意你即刻估到啊嘛。 呢个几型嘅。 咁我想话咧，你有冇见过一啲自己生活之中咧遇过嗰啲洗手间咧？你真系会俾佢跣到嘅。你究竟系男厕定女厕啊？ 有啊有啊，所以佢哋话最直接嘅方法咧就系 推门。 看看有冇尿兜啦，尿兜是最直接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或者在个男厕门口整个迷你尿兜，话俾你听呢个男厕嚟嘅。 咁女厕门口要摆咩啊？ 唔使噶啦， 唔系摆咩啊？ 知道嗰个男厕就得。 试下摆唔同嘅用品得唔得啊 ？Hello。 某个他真与假，信你都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半夜解大会下，有冇多余皮窝跟我跳舞？压力 flow on a roll。幸福不需急躁，于是被诱惑，容易 on go， 手中配双上眼，哦哦，甜蜜肤浅态度，哦，这晚气氛最好，哦 ，baby， 别再等，嘴唇别呼吸，黑夜若太黑，谁爱上厄运？ 得不怕焦点放空，且断丝带抱拥，街坊身体接通，将你我冰封解冻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漏都 OK， you wanna let's go all the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放任，寂寞被欲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沉沦伤心？有爱为何关灯？来继续卸下防备。是快感，感动谁体温？黑夜又太黑。So say the word。 郑轩啊 ，Sweet Escape 啊，吓咁头先咧，亦都有提到阿彭爷就话有个厕所嘅写法 系啊系啊， 西餐厅啊， 既然讲开啦，即系用诶唔同嘅标志啊、符号啊、文字嚟代表嗰个男厕女厕咧，曾经咧都有啊，见过咧有餐厅咧就咁样过，一个厕所嗰道门咧就写住 bra bra bra。另外一个厕所嗰道门写住成道门都系 bra bra bra bra bra bra bra bra bra bra。 我想话有冇中文字系冇嘅，即系佢写 B， 系 中文可以写咩咧？ 咁我想问嗰啲 吱吱喳喳、吱吱喳喳、吱吱喳喳、吱吱喳喳咯， 即系有老人家嚟嘅嗰时候， 唔使我噶啦，唔使我噶啦， 西餐厅嚟噶嘛， 老人家唔去西餐厅 啊？你边个话？ 因为黄唔系老人家，佢唔使去西餐厅。 系啊，哎呀，我知你啊， 本身系。是西人的老人家咯， 哦， 我 都明嘅， 系咯，即系多到多数系啲。 咁有冇入错啊？你 哇咁明显都有入错， 有几明显啊？ 其实企咗喺门口前面，你都会笑啦。 点解啲女人唔话佢歧视咧？ 我就系觉得歧视。 系咯，女人就嘈啊，真系。 哎呀， 系咯， 你啲轻松啲啦，讲人 系 咯。跟住我觉得咧，有一个咧，唔系应该佢应该加埋一个俾小朋友嘅，就系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咯，啲细蚊仔又嗌咁啊。 点解嘅？点解嘅？ 系咯，真系。OK， 咁啊嗱，有时间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见下呢啲咧，唔同形式表达男女啦吓。我再呼吁电话先，1872388，猜猜我是谁啊？我哋都可以讲埋个题目俾你听咧。 系啊。 咁啊，哇！而家疫情好严重啦，咁我哋唔好再讲疫情啦。咁但系咧，医疗界咧都系我哋好关心嘅。 我哋都認識一下， 系咯，我哋不如就玩下咧醫療嘅有趣嗰啲術語，咁啊，系啦，系佢哋自己行內咧，即係舉例嚇，最 cheap 嘅大家都識嘅，譬如話，攞個鴨仔嚟，咁我哋當然都知道，等於醫院裏邊攞嗰個小便盛載器啦，咁我哋又再玩翻下，同你一齊理解一下啲醫療嘅， 睇下你估唔估到我哋係講乜嘢？ 係啦，我哋會俾處境你嘅， 係嗰個情況究竟係要係愛嚟做咩噶啦 嚇？係啊，你諗下，而家可能你檢疫嘅時候咧，接待你嗰啲醫生咧，可能佢同啲同事傾偈嘅時候，你都想偷聽到佢嗰個術語。咦，佢头先讲咩？佢要俾真气，佢讲啲咩啊？ 系做咩？佢要除三牙咁样。 系啦，点解咧？ 即系九阴真经嗰啲 咁 啊， 玉女心 经嗰啲啊嘛。 系你真，你好 hot 下喎，系咪？ 一嚟 谂呢啲喎，真系嗱，咁啊，所以可以打嚟啦，1872388，1872388啦，咁一样啦，答啱就会有心意礼物啊， 我 张卡 啊， 系送翻俾你， 系啦，我签名嘅。 好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好，大家又翻个学。 有 系啊，中小学、幼稚园、大学， 除咗你之外， 我都有翻学嘅，系啦，或者去学嘢，有导师，系咪？系啦，或者阿曾志豪，你而家咧即系成日接触你啲仔啊，去学嘢嘅时候都有导师啊，有幼稚园老师，系咪？ 系啊。 有冇见到一啲老师咧？ 好靓嘅有， 嗱靓嘅一定有啦，但系好耶嘅， 好耶， 系好潮嘅。 你讲幼稚园啊？ 是 因为有好唔同噶，譬如你去玩滑浪风帆班咧，佢几耶你都觉得好接受噶嘛。 系啦系啦， 你唔会接受佢一个斯斯文文啊？ 唔系冇 OK 嘅，但你见到系啦，你见到个耶又唔会觉得有咩，仲觉得有加分添。咁所以你有个场口先得噃。 幼稚园我 幼稚园咁好少。 如果幼稚园课堂入边突然间 好少啊， 好耶嘅打扮嘅老师咧，都惊一惊。 系咪啊？ 首先我哋都要话俾啲后生仔听，好耶嘅意思咧，即系一啲好奇形怪状啊， 系 啦，奇装异服，系啦，系啦，仲系好耶，又唔知点理解啲僆仔话讲咩你。哎呀好耶啊真 係。 好入耶。好入屎啊。哇时髦啊。好摩登啊。 仲有好好奇异啊。 係啦。 做咩形式喂 好啦好啦。奇嚟囉係囉。 又咪奇嚟嘅都咪奇嚟。 即总之佢係会有打扮嘅。 作为家长你会觉得哎喂那个老师咁嘅咁嘅。明明几好咁会教坏我仔啊咁样。 咁又教坏。 会㗎有啲人会咁諗㗎。 真係你奇装异服啊嘛。你又染晒发咁样。 工人姐姐都系㗎。工人姐姐呢你正正常常呢留个即係嗰啲叫做清汤挂面呢啲人就觉得唔啱啦哇你如果你剪短头啊或者佢穿耳环啊喷嗰啲呢 跟住油晒指甲啊 係啦跟住佢又会嘈你㗎。 嗰啲通常都系照顾老人家多啲。 好似角色扮演。 好惨啊真係。係咁而家系边树嘅幼稚园啊香港啊。 台湾。 咁佢点耶法啦佢打扮。 又唔系话耶嘅即系我意思系话。 你自己讲㗎。 即系话其实呢老师系都应该可能呢即系作为一个幼稚园老师应该都有个佢嘅规定啊叫做咁样。咁呢个台湾嘅老师呢佢呢个身呢就有纹身。 有纹身。 係啦。 仲要睇得到嘅。 嗱。 佢纹到好似石三咒咁长。 嗱又唔系佢又不至于嘅。咁呢 就。如果脚眼咁就 OK 啦 係咪。係啦我就话家长作为家长你接接受一个有纹身嘅老师呢。 睇佢纹到喺咩地方。 係囉。你纹晒喺块面上面咁我睇唔到。 即譬如佢真係纹喺个背脊度或者佢真係纹喺脚板底咁呢啲 OK 啦。 即佢係纹喺手臂嘅。 手臂。 咁但呢即譬如佢垂即係垂低嘅手呢咁个三咒系遮到嘅。但当佢写字嘅时候咁个三 咒 就 会。 低高嘅。低高嘅时候就会见到有呢个图案、啊。 我作为咧一个咧二千后嘅家长咧，我就会再有进一步嘅要求嘅。嗰、 那 个分类唔系，佢纹啲咩图案先？ 或者系纹啲一句诗啊？ 系啦系啦， 定系一个好观音啊？ 系啦冇错。咁、哦、尤其是啦， 唔系你大佬啊，你 系品味啊， 品味啊，你如果纹咗成个封神榜喺个手臂度嘅。咁你梗係驚啲㗎嘛。 真鬼呀。 咪囉。你冇呢兩個八仙過海咁樣跟住仲要你仲要數到喎。點解得七個嘅因為我本身咪何仙姑囉。 自我介紹我一督佢自己 係咪咁你又難免有啲覺得話係何苦呢係咪但如果你話佢聞一首詩嘅仲要係呢 英文詩。 唔止希伯來文而家最興係呢啲呀。即係睇完你唔明㗎咁樣啦咁嗰啲你覺得好 好型 囉。係佢、啊、一定係有一啲佢自己嘅經典金句呀冇嘢嘅咁樣囉。係而家要分㗎。 喂咁即係點呀咁即係話嗰個老師如果你聞嗰啲叫做你家長接受嘅就可以請佢。 你想象下啦一個老師就手臂就有個骷髏骨頭咬住把刀然後上面有個玫瑰老套到咁嘅。但另一个 又唔好咁讲，传统到咁， 传统到咁嘅。但另一个只手臂咧，可能就写住好人一生平安，系啦， 系啦。 咁你梗系 大家都平安嘅， 系咯。 跟住用咩字体写先？ 系啦， 我好讲究呢个形艺术嚟噶 嘛。size 细五啊，然后用呢、這个标街体啊， 系喎系喎，有咩细明体五啊？ 细明体五都得，系啊，咩都得，系啦。 系啦， 咁即系唔 咁即系话其实好个别啦，即系你哋自己家长好个别。 系我会睇情况， 系咪先？ 冇错。 嗱咁啊呢个家长咧，其实咧有作出呢个反应嘅，同佢学校讲啦，喂，你个老师有纹身，咁我点同啲细蚊仔？如果细蚊仔隔日翻嚟问我，喂，老师点解有画画？我又想画妈咪咁， 系可以公仔纸啊， 或者画只手表， 系咯系咯，手表咯， 系啦。咁其实咧，佢就系作出咗投诉嘅，咁啊觉得话点解会有纹身嘅教师去就系教幼稚园咁啊？即系喺度讲啦，咁跟住咧就学校咧就话啦，其实老师咧都有佢嘅自由嘅、就我哋咧就冇得监管，咁我哋其实咧睇个老师咧，其实睇佢嗰个 教学 系啦， 系啦， 咁佢其他嗰啲咧外观上，我哋又觉得又唔系太过分，因为佢随手其实遮住嘅，即系遮到嘅。 仲未讲嗰个系咩？ 系咯，咩图案啫？究竟 啊，佢又冇讲。 如果佢真系金钱葫芦鸡嘅，我系会，我系真系会要求换噶。 喂， 我真系质疑品味啫， 换翻同粥发发财啊！ 粥发发， 我唔系觉得佢系坏人，我系觉得佢应该进修下个品味，系啦，你感觉上系有啲问题系咪先？ 我真系好强调呢样嘢。 纹身嗰个同我唔系重点，系讲紧纹纹针。 如果你纹咗佢嗰个班级咧，譬如佢哋系呢个高 班 嘅，系啦，我爱高班，咁呢个家长应该好 buy 噶，真系，唉，做老师好艰难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一名住在荃威花园 R 座的48岁菲佣确诊新型肺炎，并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当局将患者列为源头不明的可能本地个案。全栋大厦超过220个单位没有病征的住户，今早上9点多开始陆续带着行李撤离，接受21日强制检疫，有居民要由担架送上救护车离开。当局昨晚将 R 座市系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荃湾区议员赵恩来话：有五户的居民反映通宵守候，但一直没有人拍门安排检测。两名菲佣初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初步显示涉及变种病毒株。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两名菲佣虽然相识，但系住喺唔同区，担心病毒已经扩散。当局只系做下游堵截，但系未有为入境人士做抗体测试，令多宗输入个案成为无头公案。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上建议，当局应该尽快做好病毒的上游拦截，增加旅客抵港之后的检测次数之外，亦都应该针对入住有确诊个案的高危酒店检疫人士，再做强检和抗体测试，以防再过两至三个星期之后，病毒已经在社区散播。房屋署表示，房委会辖下的大约450个街市和熟食档的商户向当局申请每档5000元的资助，去使用非接触式的电子收费设施，占商户比例大约30%。未来将会推行第二轮计划，期望在电子消费券推动之下，将会有更多的商户参与。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房屋处处理副处长徐素华说，街市现阶段较适宜以鼓励的方式推行非接触式的电子收费设施，服务承办商会在街市向档户宣传，在电子消费券计划实施期间亦都有优惠减收，甚至是免却手续费，预计会有更多的商户感到兴趣。欧盟据报将会实施新法例，防止中资并购欧洲企业和参与投标。德国南德意志报报道，欧盟执委会将会在今日建议立法，阻止获得政府补贴的外国企业并购欧盟企业或者参与欧盟的公开招标。报道说，虽然条文未有指明是中国，只有在注脚和说明提到中国，但是外界都认为法例主要针对中资企业。报道表示，欧盟执委会认为外国企业获政府补贴并购欧盟企业或会破坏公平竞争的例子越来越多，有扭曲市场的风险。不过按照欧盟的立法程序，执委会提出法案之后仍然需要经过欧洲议会和部长会议批准，几年之后才会实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昼炎热，部分地区有烟霞，今晚渐转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59点，升2点，总成交金额547亿6000几万。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3.5跌8.5，中国平安82.6升4毫，阿里巴巴221.2跌4蚊，美团288.8跌3蚊，盈富基金28.74跌4仙，天工国际4.34跌5.4，工商银行5.05升8仙，百度集团194.2跌7.2，中远海控17.1升7毫，复星医药58.0跌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31，瑞士法郎0.913，加元1.229，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202，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港金现价报16,510跌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1.84美元，卖出1,78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平日。或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今个月啲零用钱可唔可以再加少少啊？ 好肚饿啊，有饭食未啊？ 嗱，呢个月嘅家用啊。 但系喺呢个特别嘅日子，你应该讲一句咩呢？ 妈妈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唔瞓觉，香港人强项嚟噶啦！ 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个时分。 Ronald 之前配合佢嘅歌唱推出嘅作品， 依旧好玩而满分。 对出夜妈妈唔愿瞓，其实都系想放松下啫。香港人日头真系好忙噶嘛。 快乐嘅习惯就系去玩。 作曲有 Michael、Ashley、Jesse， 填词有陈少琪，编曲监制都是欧丁玉。 我好称赞起全人类过瘾，一起开心又癫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於今晚通宵玩個先至發。 上榜四個星期，微升一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六位，鄭中基玩咗先至瞓。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嗱，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我哋呢一个咧，所谓医疗术语咧，都系有啲比较有趣嘅，系啦，佢哋可能系有啲专有名词啦，咁啊，相信就系佢哋自己行内自己咧，即系玩到太熟啦，咁啊，所以都唔使再咁仔细去讲嘅。 因为呢个工作咧，实在系好严肃嘅，同埋咧有阵时即系生死攸关咧，所以明白啊，咁啊，啲医护人员可能就变咗喺啲术语当中咧，如果有趣味啲咧， 啲乐趣啊，系啊，咁啊，所以 佢哋工作冇咁辛劳、啊。 你放心，我哋一定俾好好嘅 tips 啦，同你完成呢一个嘅医疗猜测过程嘅吓， 好啊好啊， 咁啊欢迎你打嚟，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咁样跟住就咧想讲下而家嘅气温啊， 你讲啊， 30度啦，30度气温，相对湿度64%，紫外线指数系9嘅，去到甚高啊， 系啊，好啦，电话旁边有你喺度啦，你系边个？ 朱小姐， 朱小姐。 朱小姐，系啊 ，Hello， 你 好， 朱小姐， 系啊，今次咧有全新嘅玩法， 啊、 你唔使再拣我哋啦。 系啊，我哋会一齐演绎、啊， 我哋会联合阵线对付你。好啦、 啊， 嗱、啊，咁我哋俾个最浅嘅你好唔好啊？ 好啊， 好啊，嗱，咁咧，我哋先开个谜面啦，分分钟咧，我哋唔使点样演绎咧，可能朱小姐都估到啦，真系， 系估到， 系啦，呢个医疗术语咧就系叫做有心事， 嗯，有心事，估咩啊？ 系啦，咁你觉得系一个咩病嚟？ 系咩病咧？系啦，嗯， 心脏病。 好叻啊！简单，所以呢啲由浅入深，系啊，有心事咧，根据佢哋嘅术语形容咧，就系话，其实即系心有事嘅意思咯。 估多个， 系啦，即系话你心脏有病，系啦。 喂，摆明送分喎，你 我而家有心事，估多个。 好啊，咁你话朱小姐肯唔肯玩多个啊？ 玩多个好嘛？嗱，呢个诶心意卡送硬俾你噶啦。 系啦，咁我哋不如就玩顺序落嚟嗰个啦。 哦， 好啊，好啦，嗱，朱小姐你听住咯。咁咧， 呢个情况系 呢个谜面咧就叫做廿四尾， 系 廿四尾， 廿四尾， 即系佢哋医护当中佢哋讲嘅术语有廿四尾呢个字。 咁咧，佢嗰个演绎嘅方法咧，可能就 系 咁样嘅。 系我同你讲先啊。 系啦系啦，阿田哥，系啦，呢个病人啊，请白啊，同佢整个廿四尾啊。 唉，真系惨啊！唉，咁我要翻去同我妈讲，话今晚唔翻嚟食饭啦。 有冇家人指送 观察啊？ 唔系。 诶，其实都似系。 首先，阿田姑娘系搞错咗嘅，你个人系唔使咁样做噶。 我知，咁都系咁都啊，嗰个人要啊嘛。 嗰个病人要啫嘛。 可能我都要去嗰用嗰啲时间。 梗系唔使啦，你只系需要交翻嚟就得噶啦。 你 喺 你 当间 嘅时间。 唔系咯，真系你净系需要话嗱，阿 请伯 就要廿四尾。 好心你饮多啲水啦，我真系要戴两个口罩啊。 有冇家用纸送啊？ 系啦， 送下家用吓。 呼吸机 唔系，我系要嘅。我话好心你饮多啲水啦，即系要戴两个口罩先顶得住啊！真系， 真系好臭啊！我 系啊系啊，你好臭啊！ 系啊系啊， 冇味喎。 唔系，仲仲有嘅。如果咧， 咁快放弃啊？ 系啊，因为你个 tips 真系太难啦。如果咁样搞咧，你仲要咧，阿请白咧最惨咧就系因为佢要廿四咩关系咧。佢要即系每一个钟头咧，佢都要提醒自己每一次咧。佢咧都要咧，留低一啲嘢嘅。 系啊，我要咧， 仲要系唔可以咧有遗漏添噶？呢个廿四秒。 系咩？佢要有？诶，你咁叻嘅， 讲中啊，讲中啊， 系啦。 咁 廿四系咩意思？ 廿四咩啊？ 了咯， 唔系二十四系咩意思啊？ 廿四滴 时间咯， 时间好叻啊，系啊， 系啊，即系话 四小时啊， 系啦，即系话咧，因为化验嘅需要咧，个护士就要收集咧呢个病人咧二十四小时内嘅尿液样本，所以个姑娘唔系要留低廿四个小时陪你噶，你 我谂住我要通宵去望住佢， 唔使噶，佢交翻嚟就话留一个廿四小时嘅尿咁解噶，真系， 哇，即系每一点钟都要留， 唔系你唔系个个钟留嘅，总之呢二十四小时内你有屙过个尿，你就要储起佢。你可能你四个钟先屙一次，咁冇计啦，咁你都要留俾佢噶，系咪先？ 系喎，系喎， 你唔使每个钟嘅。 系啊，系啊，我仲以为系划定时间添。 哎呀，原来呢度果然我疾病经验系最丰富嘅。 系啊， 我好了解咩叫留个廿四啊，真系。 系 啊，多谢你啦，多谢你啊，朱小姐，搞到你答咗两次添，咁样系啊，恭喜你吓。 你唔会有两张啊，都系得一张 嘅。O K， 好啦好啦，拜 拜。 系啊，留廿四呢啲我试过几次噶啦，真系。 你有冇听到佢哋讲噶？ 会噶，唔系佢会同你讲噶。 廿四尾。 冇，即系呢，我谂呢啲真系佢哋好可能系即系 自己人，可能即系 内部啊。 同你讲完之后咧，嗱，你要留廿四小时嘅小便，咁跟住咧，可能就同事讲出面啊，喂，呢个病床啊，要廿四尾啊，咁。 系啊系啊，我谂系似呢啲咁样咯，真系。好啦，咁我哋再听下个听众啦，一八七二三八八，系好，仲打 架。有。 好啦， 呢头话冇，嗰头有。 好啦，开嚟。你是边个啊？ 你好，风骚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是你啦。 你好啊，请你讲。 系 男士，你叫咩名啊？男士。 系 Sammy。 Sammy。系啊，好啊。嗱，我哋今日同你玩医疗术语啊，你会唔会咁啱做呢行噶？ 唔系 嘅。咁就好啦，系啦，我哋应该可以考到你少少。 一齐考 ，OK， 好啊。 系一齐估下啦。咁我哋系咪顺序落埋去啊？好啦，好啦，嗱，谜面咧就 系 俾真气。 系啦。 俾真气 系啦，真气咧，即系 真系真气嘅 系啦。以前武侠小说咪成日都会有咧，姑姑，哎呀，你受咗重伤啊，系啦，你又要除啊， 三个字嘅， 三个字啊！ 即系而家系估俾真气系咩意思啊？ 系啦系啦，所以佢成个动作嚟嘅，佢、哦、就 氧气筒。 哎啱喎，都啱咗，其实啱咗一大半噶咯，已经。 估氧气筒都系 啦，佢都啱咗大半啦，即系只不过唔系咩啫，系啊，你试下解释下点解会系氧气筒啊？ 氧气啊嘛，氧 气 啊，不嬲 我 嚟救人噶啦。 系啊，啱 啊，真系 好犀利哦！佢意思系就话咧，俾100%纯氧气咧，俾嗰个病人啊，所以叫做俾真气咁样咯。啊，好叻啊！ 犀利啊 ，Sammy 咁啱撞到， 系啊，恭喜你吓！ 呢个相对地简单啲啊， 系啊，唔系都难噶，你试下叫你估啊， 我未必估到 啊，我惊阿田就话，即系咪叫我除衫啊？又系 叫你，即系我咪。系咪自己 squat 咁 啊？系啊 ，Sammy 话千祈唔好啊！ 咩意思啊？ 你请问你喂啊嘅意思系你好想除衫？ 唔系， 好嫌咩？ 俾人嫌气唔系几好啊！ 所以女人真系好麻烦嘅真系，叫佢唔好除衫就系嫌气，系咯。 恭喜晒 Sammy 啊！我哋送翻张纪念诶嗰个叫做 心意卡，Thank you， 多谢晒，拜拜。你睇下人哋估就估俾真气，桂花田就听到俾嫌气。 系啊， 下个听众又到你啦，你系边个？ 系你好， 系 你叫咩名？你叫咩名？ 姓罗嘅， 姓罗嘅， 系咪罗先生啊？ 系啊， 系 你系咪出题目啊？ 唔系呢， 唔系唔系。 好啊，咁我哋嚟咯，咁我哋两位同事，我哋今次拣边个啊？你想揾边个啊？我哋有好多个题目喺度嘅咁样， 不如去嗰啲药物篇啦。 好啦，你拣一个啦。 我中意咧，我拣啊！ 你做咩啊？阿罗先生， 有啲乜嘢噶？ 哎，你听住，系啦。 罗先生，我哋咧，而家咧就出一个题目俾你咧，就系咧，喺医院啊，啲医疗界咧，咁啲护士咧，可能都会咁讲。药物入边咧有一只叫做炖鸡啊， 系炖鸡， 炖鸡 系 乜嘢嚟啊？ 炖鸡系即系炖啊，炖品个炖啦，系啦，一只鸡个鸡啦，咁样 系啦。其实系乜嘢嚟嘅咧？系咩药物？ 系啊，嗱，我哋如果咧嗰个场口咧，就系咧，即系我就系医生啦，我又同阿田姑娘讲咯，啊，田姑娘， 系， 请白咧，佢身体真系好虚弱啊，几廿岁我都唔明点解佢系都要吓，成日都想震雄风嘅， 系， 佢弱成咁，不如你俾啲炖鸡佢啦。 哦，知道，好啦。 系啦，嗱，不过你小。系啊，你小心啲，你俾炖鸡佢咧，你小心咧，啲管咧可能会缠到佢。 知道，啊，请白，你过嚟啊，伸只手过嚟。 哎呀，做乜嘢啊？ 嗱，少少痛啊。 系啊，有啲痛嘅，系啊。 少痛嚟，小心啊。 系， 嗱， 先同你咧就消毒下你皮肤，跟住有少少痛啊。 攞啲酒精捽一捽，系啦。 嚟，俾个炖鸡你啦。 系啦，我哋做紧啲咩咧？你觉得？ 阿罗生。 打针 系打针嘅， 咁做啲咩？做啲咩？ 系啦，要打啲乜嘢类型嘅针咧？系会有一种炖鸡嘅效果咧？ 系啦，即系佢虚身体虚弱， 系啊， 咁啊要啲 补针， 补针其实都啱噶， 其实我都觉得系 啱噶啦， 因为营养嘛要 系啊，因为其实佢全名就叫做 TPN 咧，就话静脉注射营养液啊， 系啊， 咁所以你其实啱啊，因为营养液即系希望你补一补身啊，有啲健康嘅嘢俾你啦， 系啊，哇，阿罗生你系咪隔篱坐紧车啊？坐紧车 定饮紧茶啊？你 系咯。 唔係，隔離有班行山人士都 係。我行緊山啊！ 哦，你行，你行緊山，但係聽住我哋。 揾針工，係啊， 同埋啲行山好友都幾埋喎。 係喺邊區啊？ 聽到啲聲都。 荃灣區。荃灣區，哦， 荃灣啊！ 嗱，你日當空啊，你得閒咧。 我深井添，真係啊！我老家嗰邊喎，幾好。 我話你行咧都橫行啊！你要飲水啊，知唔知啊？去下啲樹蔭。 有帶好多水嘅。 啊，去樹蔭嗰度休息下，太熱啦，因為出面，好嘛？ O K， 好，我哋会送翻呢一个心意卡俾你啊，罗生。 好啦， 好， 拜拜。 好好享受你嘅行山乐啦。 好啦，拜拜。我哋可以陪住大家行山，真系我哋嘅荣幸啊！ 我都系咁话，佢行山都系揾住我哋。 系啊，一八七二三八八啊！我哋听只歌之后咧，翻嚟再听你嘅电话。今日我哋讲一啲咧医疗嘅术语啊，咁所以我哋都要拣翻呢只歌嚟亲一亲佢噶，整亲啊！皇军整亲咁要用啲咩呢？系咪要炖鸡呢？定系佢需要俾真气啦？ 谁人路是挑过来，留言赞我高。 吗？难忘我比赛对答，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都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 整亲啊，胡鸿钧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一八七二三八八啦。医疗术语究竟你会估到几多个咧？电话旁边有你啊， 计时开一句啊，胡鸿钧 系啦，整亲 系 啦。Hello， 你系边个啊？ 我系阿 May 啊，早晨啊，三位。 Hello， 早晨 啊 May， 我好中意听你啊， 多谢 May。 咁我哋两个唔使做啦， 唔系啦。 回答得好好啊！ 系啊，好嘢！ 我哋系咪好衬托到《桂花田》好好听啊？ 唔系，三个都好 听。系啊，我哋嘅瘦啦，同埋我哋嘅矮啦，就可以衬托出佢嘅肥红妆啦。 大家互相配合啦。 耶、好啦，咁你要估下咯。 可唔可以出题目啊？ 哎、好啊，你啊，你好啊， 估唔到啊！ 两个字嘅叫做 猫酥。猫 酥啊，呢、這个我知道。 猫酥， 我好似听过喎呢、 這 个， 呢个好简单噶， 系咪 有噶？ 系咪棉花 啊？唔系啊， 猫酥 呢个系同养气有关嘅， 哦，系同养气有关，即系话你有冇猫酥？ 系好多时都需要噶， 系一个设备嚟噶， 系一个设备嚟噶，设诶系啦， 系咪啊？ 一个 系啊， 用品嚟嘅。咁啊，系通常诶， 头先咪讲话氧气啊？ 呢佢话氧气， 氧气有关， 氧气猫酥。 哦，系咪嗰啲喉管啊？ 系啊， 系咪氧气管啊？ 喷氧气嗰个插住个鼻嗰个， 佢嗰个管咧就有两粒嘢塞住个鼻，然后勾住两边耳仔，然后就连接嗰个氧气管诶， 系咯， 系啊。 即系嗰阵叫猫叔啊，系啊。 因为以前我爸爸成日入院咧，我成日听啲姑娘咁讲。 哦， 咁如果佢已经好翻，唔使用氧气管，系咪叫剃须啊？ 系甩须， 系啦，或者甩须咁样，好，因为佢好翻啦，咁样系咪唔使用呢个咧？咁样系喎，真系。 系啊，嗰、 啊 个好多时都会用嘅， 系 啊。 系啊， 咁不如横掂都系咧，我哋又 check 一个，再考翻你好唔好啊？ 好啊， 好啊，嗱，我哋头先谂到一个好嘢嚟噶嘛，真系。 系 ，OK。哦，唔系好简单嘅咋？诶，嗰个词咧叫草饼。 草饼。 咁你觉得 食嘅系诶帮助消化嘅？ 好靓、 啊。哇，跟住咧好接近咯，你已经。 系药嚟噶嘛？ 系啊系啊。 消化嗰啲药噶嘛？仲争草饼咁，因为我爸爸都食过。 哦，哎呀，原来你有个即系诶呢个最强后盾喎呢度。 佢系其实都有个功能嘅，即系。 哦，即系通大便。 啊、哎呀！ 点能够唔俾个心意卡佢咧？真系。我想问下你爸爸嗰阵时，佢真系会用草饼呢个名词噶？ 系啊，因为咧年纪大嗰啲长者咧，佢哋食好多药啊，影响佢哋消化唔好啊，所以好多长者都要食噶。 即系佢真系会同你哋讲话食个草饼咁样噶？ 定系你偷听到？ 定系你估到佢噶咋？ 我又唔记得系边个途径，总唔知就知道系叫草饼咯。我唔记得啦，因为好多年啦，唔记得最初系点样知道咯。 明白明白，我哋都几好笑啊呢个。 我哋遇着个强嘅， 咪好咯。 但系佢唔系医护，但系因为佢 系啊，即系同我哋呢啲一样啊，久病成医啊，真系。系啊，好啦，多谢你阿May吓，我送翻个心意卡俾你 ，thank you。 收线 啦，收线噶啦，收线噶啦。 同事会问你地址噶啦， 系同事会问你地址 ，thank you， 拜 拜。 好啦，我哋再听多个听众电话咯，一八七二三八八，你系边个啊？ 风骚快 活人 ，Winnie， 你好， 你好啊， 你好 ，Winnie， 你好 ，Winnie， 系啊，你会唔会又咁啱有嘢想问我哋啊？ 有啊， 我哋 好， 我系第一样嘢，你猜下佢系咪？黄豆仔。 黄豆仔， 插喺个手背上面嘅。 哦，你中啦， 中 系啊系啊系啊，叫中豆噶系啊。 系啦，咁就唔使每次都揾针口咯。 但其实都系咩啊？ 即系嗰个连接器咯。 嗰个头个佢系黄色嘅，系嗰啲人就成日叫做黄豆仔咯。 哦，我就知道打中豆咯。即系留粒豆喺度咯，嗰个嘢 系净系帮你入诶打咩针啊，或者抽血等等嘢啊，都 系用。系啦，即系通常会插喺个手。 嗰个嘢好核突，好惊嘅，成日都觉得。 系啊， 我 惊 佢会近到。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但系佢系真系方便嘅，因为如果留咗个针豆，佢真系要打针咧，就直接吸落去咯。 阿 Winnie， 你系 每次都揾， 你唔系医护， 因为系爸爸入院，所以成日都会见到呢啲。 我都系因为屋企人以前阿嫲咧入医院嘅时候咧，嗰啲中豆。搞到佢个手背瘀晒， 系啊，会啊， 有时老人家 好多针窿 啊，系啊， 所以好心痛嘅啫， 都会噶，都会噶，系啊，哇，咁啊几好啊， 多谢你， 系咪我啊？ 系啊，又系你，又系你啊！咦，咁我哋不如又嚟问翻你啊， 即系我哋凭经验去问， 系啊，我哋又问翻你，可能呢个你又好容易就会识噶咯，咁咧又系同病有关嘅，咁咧可能个医生咧就会同佢，哎呀，病人咧肝糖啊。病人肝糖啊， 肝糖 啊，肝糖啊， 要补水。 哎哦， 补葡萄糖水。 咁咪咁问题系佢咩情况系肝糖咧？ 系啦， 点样补水咧？ 点解要补水咧？ 补水咧，因为佢咩啊？ 冇排便。 唔系，其实头先你啱咗好大半嘅啦。 系 啦，咩情况之下佢系会要补水咧？就 系 因为佢 缺水。 喂呀， 系啦，冇错咯。就系脱水， 我同阿 Winnie 通一阵线。 系啊， 所以通常佢哋就用肝糖去代。 系啊，佢话佢哋有啲术语就会话，喂，个病人可能肝糖啊。 唔系话吊葡萄糖，所以肝糖就补。 系啊，佢话佢脱水咯，即系可能有呢啲咁样嘅迹象咁样咯。 你补葡萄糖水咧，可能就系因为呢一个情况，肝糖之后就会做之后嗰个动作咯。 系啊系啊 系啊 ，Winnie。系啊，明白 晒。 Thank you， 好啦，多谢你。 下次再玩过。 好，拜拜。其实有好多嗰啲术语咧，我先再睇翻咧，佢有啲其实系即系玩谐音篇嘅，即系我哋最尾啲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 哦，系。 系啊，譬如有一啲咧就叫做有啲好老土嘅侯士文啊。 系啊。 侯士文系咩嚟咧？原来就系实习医生咧，因为咧佢英文系 houseman 啊。 哦。 咁佢就咧直接即系好似通胜嗰啲英文咁样啊，侯士文。 系。 系啦，系啦，咁有啲咧就系意译嘅，譬如佢就话，喂，有几个细路咧今日会嚟嘅， 嗯， 有几个细路今日会嚟嘅？ 咁咩意思咧？几个细路 系咪嗰啲医科学生啊？ 系啦， 系啊 ，student nurse 啊， 系啊， 即系真系嗰啲医科嘅即系护士生咁样咧。啊，呢个都几好笑，即系有几个细路嚟跟我哋咁样。 咁佢明白好多啦，系咪先？因为新 其实我哋都系咁嗌噶。譬如我哋话喂，今日会唔会有小朋友翻嚟啊？ 系啊，我哋讲小朋友， 我哋讲小朋友啊，即系仲衰，咪咯，即系 幼稚园咁样。 我哋想将佢可爱化啫。 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系啊。有一个几好笑，叫狂抽麦迪高。 哦、 狂抽麦迪高 咩 嘢？Consult Medical 即系医疗嘅嗰个叫做顾问咁样咧，即系咨询系啊，狂抽 音啊， 狂抽麦迪高。 我最唔明点解咧，社工系叫财神咯？ 系啦， 帮佢申请钱啊！ 系啊系啊，即系可能佢嚟到会帮佢，可能倾一啲或者填一啲即系咪 福利 嘅嘢咁样咯？系啊，嗱咁啊，梗系希望咧，大家咧唔使听到咁多呢啲医疗术语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啦， 身体健康。 系啊，OK， 我哋听日同你时再见啦，拜 拜。